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朝抵达广东沿岸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316点，升8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0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26，瑞士法郎0.98，加元1.351，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5美元，卖出17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公众假期过后又再次咧，各位听众要翻工翻学，紧守自己嘅岗位啦吓。咁啊，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咧，我见到都唔系净系话我一个要朝头早翻工，喺路上面咧都有好多朋友咧，咁啊已经咧翻紧工，又或者系一啲譬如公共运输交通工具嘅朋友啊，巴士啊、港铁啊、小巴啊、的士啊咁样。其实大家都已经一早开咗工噶啦，又或者系翻嘢啦吓，但系都见到好多朋友即系翻早咧，都系继续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啊，所以大家星期三嘅时间都要咧加油努力。好啦， 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10月5日嚟噶啦，咁啊农历9月初10。而家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早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老师伯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未雨绸缪非常之紧要嘅，系因为我哋喺自己嘅生活上面成日都谂啊，将来应该点咧咁样。中国人嘅传统思想咧，同外国人始终都系有啲不一样嘅。我哋都会喺度谂，譬如积谷防饥啊，未雨绸缪多嘅。啊，外国咧就唔系话冇，不过普遍嚟讲咧，佢哋嘅习惯都可能系会系不如谂住而家啦，谂住呢一刻先啦咁样。啊，大家都各有所长嘅。咁啊，谂而家呢一刻先嘅话咧，咁啊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好好地活在当下。享受生活好多唔同嘅快乐嘅滋味，咁但系如果你话未雨绸缪嘅话，你都可以享受嗰种安稳，系咪？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各两边咧都系应该攞各样嘅优点啊，去到咧平衡翻自己。我哋有做到适当嘅未雨绸缪，但系又唔好过分咧啊，只系累积自己嘅财富，忘记咗咧就系享受当下。好似尋日咁啊，咁大家公眾假期，然後咧大家就可以好好地享受。好多人就會諗啦，今日咧，哎呀，翻工啦，個心咧就可能會覺得戚戚然啊，唔係好願意啊。所以我覺得咧，唔應該咁諗，應該諗咧就係、是，有得翻工，咁我哋又可以咧為自己嘅財富啊，或者生活啊，或者自己嘅心咧，好好地累積落去，強化咗佢。跟住一有放假嘅时候，又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咧假期嘅甜美。所以咧，人生系应该懂得喺唔同嘅时候调整自己嘅心态，懂得享受嗰一刻咧，咁你嘅人生就永远都 happy 啦。 那个每天见面，20岁当天，仍然未明白何谓再见。每一天都不知哪天会与那个永不见面。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回头言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不可爱吗？闪过的，即将闪过的。耗尽现在每分气力，得到的比起失去的，大概会有更高价值。10年后或60年后，实在亦没太多以后。晚年后，每一位要走，却永远要计较以后。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悠然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即使短暂，不必爱惜吗？只有这点，只有这点，一秒钟，这秒钟不够满足吗？一秒钟，这秒钟可以记得吗？舍不得过去，等不到永远，如今不必爱惜吗？一 天天过去，一位位远去，谁愿学习放下？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漫天飞花，花飞花，花飞花，漫天飞花。 出面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方面咧就普通啦，二至到中。低至到中級度的水平，二至到四啊，唔係二至到中，唔好意思啊，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級度的水平啊。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可以在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的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即食香港呢一个运动咧，其实都已经即系推动咗好多年噶啦吓。不过咧，香港原来每一日仍然有超过3000吨啊，系3000吨嘅食物咧送到去堆填区，真系听到都心痛啊！咁啊，呢个数字都相当之惊人啊吓。咁啊，早两日嘅时间咧，咁啊，我哋见到有啲局长啊，教育局局长卓连啦。都聯同副局長或者是他們的助理參加就是一些活動，就是麵包收集活動，有個英文叫 Bread Run， 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坐言起行。好了，那天是做些什麼呢？說到當日義工隊就在收工之後就分成多個小隊出發。好了，分了小隊做什麼呢？他们就跑遍各区，总共就是多间的面包铺，他们就跑了24间的面包铺，收集剩余的面包，再运到就是一些地区中心那里。其中一个就位于油塘的食物银行，收集回来的面包经过处理、分类和记录，再捐赠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咁啊，喺圖片所見啦，亦都見到即係大家都親力親為嘅，啊，將一啲咧就係剩翻嘅麵包放入個袋入面。啊，呢樣嘢咧相當之緊要。既然每一日咧我哋所掉棄嘅食物咧係有咁多嘅話咧，如果再助長呢一種嘅風氣嘅話咧，我覺得第一造成嚴重嘅浪費，同埋社會嘅資源咧都非常之唔均勻咁樣去到咧就分配下，部分人咧就要挨餓，咁但係仍然咧就要將啲食物咧就掉去。咁啊，從一個咧就係商業嘅考量嘅話咧，咁當然明白啦。咁如果一班需要人士永遠都係喺度等啊，等呢啲嘅麵包嚟到嘅時候咧，咁亦都好似助長咗啊，佢哋唔好去買麵包啦咁樣。我都明白有啲商人咧會咁諗嘅。但是我们社会呢就不会说只是助长这种风气的，我们大家都希望呢是可以将一些资源呢能够平均分布，让大家呢都开始感觉得到社会的温暖之后，大家都愿意为社会出更加多的力量。就算呢不是说讲紧要将一些面包社会上面找来食剩的食物去重新再分配之外呢，其实就算我们自己，我们都应该做好每一个家庭，做好每一个个人 在珍惜食物方面的工作。例如在家吃饭的时候，亦都因应着自己的人数去到就是烹调定了的，家里当然简单一点就可以即刻收食柜。一些不可以留得太久的食物亦都可以就是先安排尽快吃完它先，可以留的就放在雪柜里面。如果出街吃饭的话，其实也不妨就带备一些饭盒啦。其实现在坊间亦都有很多的饭盒可以折卖的，咁啊，接埋咗之後咧，方便大家咧就攜帶出入，咁亦都可以咧就係、是、環保之餘啦，更加唔需要浪費呢啲食剩咗嘅食物，拎翻屋企之後咧，第二日又係一餐啦。我自己咧都係非常之奉行呢一種嘅食飯嘅方法嘅，盡量咧就食得乾淨啲，連一粒米啊都唔好去到浪費。懂得珍惜食物咧，亦都懂得即係愛惜自己嘅生活。人呢質素就會越來越高啦。石山街 Happy So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先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哎，今日落水、哦，好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咧就逐渐增强噶啦。哎，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哦，气温亦都咧就系话到稍微下降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哎，等我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先。哦，星期三、四、五、六日 哦，都是有少少的雨水的，咁大家都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啦。咁你就话喂，气温稍微回降，下降咁样。哦，原来去到咧下个星期一开始咧，最低嘅气温咧，咁啊预告就暂时会去到24度，最低气温啦吓。而家咧就28度，相对湿度85%。古时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啦，咁佢自己即系中意咧，就夜晚去到继续咧寒窗苦读嘅，咁啊中意点蜡烛啦，咁啊点蜡烛嘅时候咧就去到俾自己读书咁样。啊，即系呢个世界无奇不有啊！吓，相传当佢读书嘅时候咧，侧边有啲妖魔鬼怪喺度咧，就搞啲古灵精怪嘅嘢，然后帮佢点多几支啊，吹熄佢蜡烛啊，跟住就整下佢啲毛笔啊咁样。啊，原来咧呢一个嘅叫做穷书生啦，佢咧就租咗一间嘅小房子。呢间房子咧点解咁平可以租俾呢个穷书生？原来一直都系闹鬼嘅传闻噶噃。咁佢冇錢就冇辦法啦，冇盤村就唯有咧就租啲即係大家都唔係好願意上去住嘅地方。於是乎佢住落咗之後咧，開頭佢都驚驚地，但佢突然之間咧再諗一諗，唔係喎，我盤村真係唔係好夠，但係我係好需要考取呢個功名利禄咧，就衣锦还乡。於是乎咧，佢就鼓起勇氣，深呼吸，就係咁喺度同自己講啦，根本咧都冇嘢驚，完全集中精神啊！啲妖魔鬼嘅帮佢点多几支蜡烛咧，佢仲喺度讲：哎呀，真系好啊！无端端多咗几支蜡烛，如此类推，用呢一种嘅套路咧去对付佢哋，即系所谓见怪不怪就奇怪自败。佢自己当其时都讲咗呢一句嘅说话。睇啲嘢千祈就唔好觉得古灵精怪，其实输嘅可能就真系输俾自己嘅啫。佢咧就战胜咗自己啊，于是乎佢得到嘅咧就系考取功名利禄嘅机会，得到嘅咧就系一个好好努力嘅时间，做得好咯，咁啊佢自己嘅前景就固然系好啦。我哋嘅生活入边都可能咧会俾好多唔同嘅事情咧去到吓咗自己，唔系话一定要有啲古灵精怪嘢啊、妖魔鬼怪，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输咗俾嘅咧，其实唔系呢个事实。是输咗俾自己，你又会唔会咧喺自己嘅工作啊、读书上面嘅时候，譬如考试咁样，未考都已经谂，我多数肥噶啦咁样，又或者 project， 就好辛苦，打咗个退堂鼓咁样，未打晒，打咗半截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都应该咧就谂一谂啊，点样可以咧就系为自己做得好啲，点样可以帮自己加油打气咧，咁就重要啦。 一首歌嚟自阿张邓紫棋嘅 Find You， 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听完6:30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白元路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联合国大会应乌克兰同阿尔巴尼亚的要求，下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四个地区。外交消息人士话，193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上研究一项目前正在准备的决议。俄罗斯上星期在安理会运用否决权，否决谴责举行公投入俄的决议。美国一个28岁男子在俄罗斯醉酒之后踢一个警员，在西部城市沃罗涅日被法院判监4.5年。来自麻省的吉尔曼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俄罗斯侦查委员会说，吉尔曼今年1月在火车上面醉酒，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带落车扣留。他对一个执勤警员使用暴力，多次脚踢对方。吉尔曼在庭上说不记得事发经过，但向俄罗斯和那一个警员道歉。俄罗斯国营传媒引述律师说，吉尔曼打算针对判决提出上诉。律师还说，吉尔曼计划和美国官员接触，争取美俄双方缓囚。回到本港，食用冰粒生产商德宝雪粒在屯门南地新庆村的厂房属于已已公营房屋项目范围内。负责人担心被政府收地之后找不到地方搬迁，最坏打算是结业。发展局说，德宝雪粒还有大约3年时间才需要迁出，相信仍然有足够时间为搬迁做准备。当局会接触厂户提供适切协助。发展局回复查询的时候指出，德宝雪粒位于新庆路、康宝路已已公营房屋用地范围内，项目可以提供大约21,600个公营房屋单位，有需要清拆厂房以配合公营房屋发展。根据目前工程时间表，厂房预计需要在2025年迁出，具体时间仍然需要进一步确定。发言人说，种地作业属于商业运作，政府基本政策是向受影响的合资格业务经营者作金钱补偿。如果经营者希望搬迁至其他地点营运，政府会提供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纸包饮品盒回收商 Melfong 的回收能力不是很大。政府几年前已经构思纸包饮品盒回收的长远计划。屯門環保園今年已經成功招標到一間大型紙張廠，現在已經開始建造廠房和設備，預計2025年可以投產，到時香港所有紙包飲品盒都可以回收。而在2025年之前，也都相信會有其他規模較小回收承辦商投標，但這樣並非代表香港不需要Melfong，相信只要Melfong努力是可以繼續經營下去。谢展环话：早前佢亲自同科技园行政总裁沟通，争取到将元朗厂房嘅租约延长6个月，相信已经系科技园能够提供嘅最长期限。当局亦都会尽量寻找合适嘅土地俾Melfong投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 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摄，当港铁列车门要关上的时候，要点做呢？ 所谓执书行头惨过咩啊？我冲就唔会啦，乖乖地等下一班车啦。 答啱啦，送份礼物过嚟啦。 港铁礼让运动2022，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三五成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是啦，起身啊，白元浩打俾你啊！朝头早嘅6:36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8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见到相对湿度84%啊。咁啊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咧继续嘅骚扰啊，钟哥先，早晨钟哥， 又冇咁讲，几期待你打俾我啊，小花。 每一次咧放完啲红日假之后咧。我發現都有不少的人會有一個放假後的不想上班後遺症。 好、哦、為什麼呢？ 放完假呢，個人真的還是懶洋洋，即是對於、啊、今個星期的工作呢，就覺得、如果放多幾天就好了，很容易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昨天正前我們不是說我們很特別的存在的， 嗯， 即是紅日啊，公眾假期什麼都不關我們事的嘛、 啊、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的。 咦，是喔、哦， 因为我哋日日都翻啊嘛， 系啊， 咁所以我哋唔觉话啊，琴日放咗一日特别假， 嗯、 今日唔想翻、 嗯， 因为琴日我哋都照翻， 系啊， 今日系翻咯，我哋冇呢个咁样嘅心理关口要过噶。 诶，咁啊，揾到方法点样可以帮啲听众、啊？ 即系大家日日都翻工啊， 系咪好睿智啊？即系你份工如果嗰日唔使翻嘅，揾多份 part time。 系啦，嗰份咧就专系翻公众假期嘅。 系啦， 咁就 OK 啦。 咁啊，唔会有呢个问题。真系攰嘅时候咧，咁你嗰份 part time 咪唔好做嗰日咯，系咪？ 喂，想问一下咧，星期五咧，你咪同阿 O 有一个体坛一周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点解讲嚟讲去都系讲啲体育嘅嘢？唔讲下关于体育明星或者啲运动员嘅其他新闻嘅咧？ 哦 ，side track 嗰啲啊，即系例如 嗰啲， C 朗啲脾气啊， 系啦系啦系啦， 个女啊， 系啦系啦， 跟住费格逊而家做紧咩啊？或者姚明呢排忙紧咩啊？咁样， 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好留意就系、是、你仲话讲咗碧咸，但唔系佢个女， 嗯， 系佢个仔。 吓， 咁你有冇睇到个新闻？就系佢个仔结咗婚啊嘛。 吓， 同一个有钱女结咗婚啦， 系美国 model 啊，佢系咪咁？ 吓吓，咁佢个仔就好似已经去咗美国住添嘅，好似系。 吓， 咁跟住咧，咁嗰个花边新闻系咩咧？就系话碧咸个老婆，即系阿 Victoria 同个新抱咧，婆媳纠纷。 哎呀，又系呢个问题，已经冇一齐住噶啦，仲有嘅。 咁但系因为呢个好似系之前噶啦，即系之前好似又唔知同件婚纱有关，跟住阿碧咸个仔。个老婆又话：阿碧咸个仔由细到大都系为咗未开心过，因为为咗讨好某一啲人咁样，咁、 嗯嗯、 当然对号入座啦。咁、就话啊、哎，一定系阿碧咸两公婆咧，要个仔承继佢哋嗰啲家业，要踢波， 咁 啦、啊，所以咧 一直都唔係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咁呢啲説話講咗出嚟，咁一定係俾啲傳媒無限放大啦。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咁啊，碧咸就冇乜嘢啦。咁但係佢老婆一定有嘢噶嘛。 嗯。 咁啊就開始唔妥啦。 嗯。 咁直至到發酵到點樣咧？ 嗯。 咁我睇咗早幾日嚟睇一個新聞，又係話咁啊，碧咸咧終於日按耐不住。 嗯。 send傳咗一個短信俾佢個仔。就話。唔好喺背后做啲小动作，屋企人唔应该系咁嘅。哇，大义凛然啦、 啊， 即系终于一家之主出声啦。 系啊系啊， 我睇到呢度咧，我真系唔知点睇落去。 嗯， 嗱，因为咧，首先原来婆媳纠纷咧，全世界都有嘅，唔系净系喺呢个中国社会先有。即系我成日话，哎呀，婆媳纠纷，原来唔系全世界都有呢一样嘢。 不过佢哋嘅婆媳纠纷咧。就特別少少，因為全世界都會想睇。 係啦，係啦。第二樣嘢就係碧咸，如果根據報道係將呢個短信傳俾佢個仔， 嗯， 咁點解其他人會知咧？ 因為佢係咪 send 俾傳媒，傳媒先至 send 俾佢個仔啊？ 嗱，呢啲咁私密嘅嘢，即係話你唔好喺背後搞小動作。 係啊。 啊！屋企人唔應該係咁嘅， 溏心風暴咁喎啲劇情。 係啊，嗱呢啲應該係好私人嘅嘢嚟噶嘛。嗱，首先如果你要，譬如你第時小白小白佢哋對你唔好，你要傳呢個短信俾佢，嗱希望唔好啦。咁你要傳呢個短信俾佢哋嘅時候，咁你會用乜嘢方法將呢句説話話都俾佢哋聽啊？ 直接 send 俾佢，訓斥佢咯， 係 啊， 訓斥佢啦， 係啊， 你會唔會擺上 Facebook 嗰度講啊？ 咁我梗係唔會啦， 唔會啦，係啊，有幾多人睇到啦， 即 係你會擺落 IG 度啊？ 仲嫌醜唔夠咩？真係陰公， 又係啦。咁點解其他人會知道你話咗阿小小白同阿小小小白咧？ 所以咧，其實應該係有幾個導向嘅。 嗯， 睇下到底係佢哋屋企。唔知邊位啦，定係真係唔小心有 hacker 咧、嗯，就覺得啊呢、這個家庭嗰個曝光率啲派少咗、 嗯， 應該有翻啲新聞，咁啊唔知點解咧？哎呀，又俾人截到喎，咁樣咁啊，梗係無限放大。你諗下，譬如我哋神君有個 group， 都唔會無啦啦喺嗰啲討論區嗰度出咗嚟啦，係咪先？ 係啦， 係咯， 唔係啊！如果你話神君嗰個 group 咧。是可以有機會俾人哋睇到嘅話咧，我一定將啲真嘢寫落去。俾人哋睇到， 係啦，等大家知道真正嘅一面。 做咩唔答我先？ 等大家知道真正嘅一面，係我哋幾咁努力工作，比大家想象之中嘅更加勤奮。啊，真係 咁樣， 梗係啦。 OK、啊咁咧就係關注係碧咸嗰度。 嗯，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點解其他人會知咧？咁、嗯、會唔會有機會係佢唔係通過一啲比較私人啲嘅途徑去將呢句説話傳出去？ 係、嗯、咯，奇怪哦。 嗯， 係咯， 即係好多時候咧，就睇翻好多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啊。咁好多時即係話，阿強， 嗯， 你幫我話俾佢聽， 嗯， 叫佢以後唔好咁做啦。嗱，好多人咧就會通過第三者把口，將一啲自己嘅諗法。讲俾另一个人 听，哎，我都有用呢个套路添， 哎，咁啊，即系话第三者有问题咯， 系， 即系话传话嗰个人咧，咦，既然系咁样，我唔系净系传俾佢听，我传多俾一个人听， 嗯， 嗱，咁就出事啦。 哦，哎呀，我仲成日同阿仔讲，阿仔啊，帮我同阿妈讲咩咩咩， 如果有一日咧，阿小白个同学。同你老婆讲，诶、欸，我知道你有乜嘢乜嘢啦，究竟系你讲啊，定还是系小小白讲咧？嗱，咁你太太就唔会知道啦。 系、哦， 因为有两个人啊嘛，嗱，你又讲过，你个仔又讲过，咁冇理由你个仔个同学会知噶嘛。 系啊， 咁但系有可能系你同你个仔个同学直接讲咗一次噶嘛。 又或者系家长会嘅时候，老师话翻俾我听， 嗱又系， 咁我又冇理由讲俾老师听，我自己我第一身啊嘛。咁我就揾到个凶手系边个啦？ 所以咧，其实呢个花边新闻咧，就系、是、想讲系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咧，喺、 嗯、 传媒或者报章上睇到嘅字眼或者一啲事件咧、 嗯， 真系唔好咁认真，亦都唔好信。 系啊， 因为如果你照逻辑讲，阿碧咸真系话喂，屋企人唔好喺背后搞小动作，屋企人唔应该系咁。 嗯， 呢番说话本身。 咁矛盾啊，同俾其他人知道，係冇可能喺報章或者喺互聯網上面出現噶嘛。即係你而家講呢句説話，即係你又係相對地又係喺背後搞緊小動作啊嘛。 係啊， 咁應該係好直接去講俾佢個仔聽咯。所以我成日覺得背後呢個可信度係極低咯。 哎呀， 所以始終呢啲咁樣嘅嘢 都要諗下點樣有啲新聞嘅，可能佢哋嘅心態唔知啊。嗱，呢個估嘅啫。 系咯，咁但系都系做自己咁样，留意翻体育运动员佢哋真系体育嘅成绩好过系佢哋嘅花边新闻啦。 系咯，咁今个星期五我哋使咩又讲下啲花边新闻啫？ 都唔使嘅，讲翻体育啦。 又或者我可以咁讲，我同阿高同阿 O 讲，喂阿 O 啊，你不如帮我讲下啲咩俾阿钟哥听。 好啦，你 可以试下啲方向。系啦，好啦，我哋转头翻嚟试下用第三方传话嘅方式做一次节目。 好啊，好啊， 一阵间见，拜拜。 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6:46啊！晨光百科，太阳的天气咧系更加难预测，因为我哋对太阳的了解其实都唔系好多啊吓，我哋自己地球入边嘅天气咧都已经搞到一头雾水啦。但系太空嘅天气的而且确咧，其实系对人同埋电子系统嘅影响咧，其实都几大噶。了解了太空的天气的话呢，咁亦都可以对我哋嘅地球嘅生活呢有所裨益。例如原来太空嘅天气分别系会对电力啦、导航以及就定位系统、通讯、航空同埋人类太空探索或者就系人造卫星呢就造成极大嘅干扰同埋关联㗎。即系例如有好多我哋都唔识嘅咩叫入面物质抛射，原来佢会释放大量高能量嘅粒子去到太空，对太空人的健康构成危害。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太空人要出去这个太空特别的空间工作，其实都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来的。部分的太空人他们更加就可以说在太空那里就已经习惯了在外太空工作，其实回到地球都要做一连串的实验，知道和了解人类在太空这种空间生存的时候对身体的影响又有多少呢？因为太阳就会释出很多不同带电荷的粒子，可能影响太空船上面的装备，例如就是高能量离子能够穿透电子邮件，产生一连串的错误或者电子信号，可能无端端你 email 收 bugs 的，亦都会导致太空船指令不正确或者仪器的数据错误，你想想几紧要。而我哋嘅太空船喺上到太空嘅时候，因为呢一类型嘅错误，咁啊导致佢航道偏差各样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其实系对整个嘅太空嘅运作啊，或者太空船嘅出入咧，系造成一个非常之大嘅影响噶。所以咧，每一位能够上到太空嘅人咧，佢哋相当之厉害噶。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影这般方法一生不看似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远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省扮演住阻止印象焦点统统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眼，我却因此刻意隐藏。不想输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于新歌 ，I take my mask off， 从前尘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Shining， 现实是阳光，不想 I better like it， 现在又怎假装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想变得我的指引不需。 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奉告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境况，你我正要见证爱意怎施自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众人的我傲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 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但其實勁唔勁唔係就係嗰件衫噶嘛，係 睇咩人著噶嘛， 係咯， 睇佢內心嘅。 同埋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人嘅裏邊嗰個內在美咧，係緊要嘅。 即係我都聽過一句説話係。衫着人啦，定系人着衫？ 人着衫咯，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度讲嘅其中一个美德，头先讲节制里边就系话你自己嗰个控制能力啦，自我嘅有冇一啲规范去话翻俾自己听，即系自己行一个过得人过得自己嘅一个生活啦。 会唔会咧？我又咁问啦，我哋成日都话要正向啊。 嗯， 如果成日都冇自制能力嘅。即係佢節制唔到嘅，自我控制好差嘅，算唔算係？因為好多時佢俾好多負能量圍繞住佢，例如好多人即係送咗佢，或者好多聲音喺腦袋入邊，令到佢好煩擾。於是乎佢就透過啲冇節制嘅行為，令到自己可以得到一啲放縱啊，藉住呢啲錯嘅方法去攞到一啲佢認為係。減輕咗心理， 其實都唔係話錯唔錯嘅，不過呢個其中一個令到佢即時有一個享受同埋舒服啊，即係我係要做一啲嘢，係我做一啲嘢去 release 而家我呢一刻有一啲翳住啊，有啲嘢儲咗，有股氣儲咗喺度，要放出嚟啊，咁嗰啲可能就係一啲負面嘅情緒啦，我唔開心啦，咁但如果你喺一路講嗰個正向人生嘅時候，點解我哋會儲一啲呢啲嘅性格嘅強項咧？或者我哋一個提醒嚟嘅呢一個，即係冇咧，唔係話我係咪好唔好啊？唔係嘅，就係想話俾你哋聽，咦？呢啲都喺度美德，你發唔發覺到自己有？或者可唔可以去探索一下？去幫自己增添呢一啲嘅性格？係啦，頭先講話規範咁。其實當中都牽涉有個有冇你謹唔謹慎啊？會唔會自己都好慎重去做一啲嘢？咁如果你係一個好慎重嘅人嘅話，你自然去買嗰樣嘢都會去諗咯。 咁就已經唔會話去到失控啦，咁就節制到啦。 係啊，咁同埋你頭先講嗰樣嘢係一個唔健康噶嘛。即係如果我長期喺一個咁抑壓嘅環境底下，其實真係叫解靈還需係靈人 啊。 即是話你都真係要正視一下自己嗰個情緒、嗰個精神健康 呢 一方面，而唔係去買嘢咯。 如果聽眾有一啲即係叫做我哋可能認為唔係咁理想嘅方法，去到抒發自己嗰個失控，即係要靠失控去到抒發到自己嘅壓力嘅時候，點樣可以改善到呢樣嘢咧？從而達到即係做到節制呢樣美德咧？ 我諗首先睇下。因為即係嗰個會唔會一個病態嚟嘅？真係會有一啲嘅情緒健康去到一個病態嘅時候咧，就會導致小白頭先講嗰個失控。可能你自己控制唔到，係一個可能腦裏邊一啲嘅分泌或者即係已經去到一個需要睇醫生嘅狀況啦。咁我諗呢個首先要分開。即係你分唔分解到呢一個會唔會需要已經係需要專業嘅跟進咧？ 因為靠自己 alert 到即刻自己發現啦， 係啊， 定係靠身邊 或者如果你身邊嘅人發現，咦佢近排唔多妥當喎、即係一個袋、十個袋、廿個袋都不斷係咁買緊同一樣嘢嘅時候，我都會擔心啦。同埋你哋會發現，即係可唔可以了解一下佢最近係發生緊啲咩事呢？最好就是你作為一個朋友，你找他傾下㗎， 係 即係了解一下啦。 約他吃個 lunch 啊！ 你聞到陣除就，如果唔係，佢需要再進一步嘅跟進。如果是你朋友，佢咧話介紹俾我識咯，或者真係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嘅時候，就需要去轉介啦。咁但係頭先話，如果是一般即係正常生活裏邊，就純粹我控制唔到自己啫，即係想買多啲嘢去著靚啲，可能因為我認識咗男朋友咁。可能希望透過著靚衫， 咁 嗰個又會唔會咁樣睇得會好啲咧？ 又唔係失控嘅嗰、那個， 係啦。所以你話要去到分嘢去失控嗰樣嘢咧，就係你真係要問翻當事人嗰、那個去買嘢嘅時候嗰個情緒，係點樣嘅？ 哦， 係啊，呢、這個都好難。我咁樣同你去講，最好就係真係你要去深入去了解一下佢呢個行為背後，哦，原來唔係嘅，我咁出咗商量。我攞咗4000元，想獎勵下自己， 就使咗8000元 啦。就使下，就因為我有4000元抵，咁就再使多4000元，就都最緊要係 afford 得到，即係唔會話因為你咁樣去到欠債，去到影響到你嘅生活，影響到你係會去到一個好。頭先唔想見到嘅情況啦，會唔會欠好多債啊，碌卡啊咁嘅情況咯？就賭錢其實都係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美德啊，咁啊六個入邊咧，而家我哋見到就第幾啦？第四個。 第四個 就節制。系啦，咁大家咧睇下集唔集到呢一粒星星啦吓。今個星期咧就繼續唔該曬 Sugar 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朝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激死我啦！今朝搭车咧，竟然啊！ 哎呀，放松啲啦，有嘢唔顺嘅，一要搵美健康 call 自愈厕所位，等佢冲走佢。 哇，好开心啊！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多好人噶。 既然遇到好人好事嘅话咧，一定要嚟美健康 call 好人好事好心，你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宣扬开去啊！ 咁如果我哋想开心啲咧， 咁就一定要听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 call 啦，有我李志刚、 小 B、 阿头 陪住你日日开心。 二台话你知， 你睇电话睇咗好耐，睇紧啲咩啊？ 你都知啦，我啱啱毕业，而家咧就揾紧工，但系又唔系好知道咧自己对边一个行业有兴趣，所以咧咪不停上网睇资料咯。如果咧有得做下啲短期工作实习，咁就好啦。 咦，可以、啊？不如你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啊！呢、这个计划系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噶，包括职前培训、有薪在职培训，连你头先所讲嘅工作实习训练都有噶，而且仲有注册社工为学员提供个案管理服务。你会唔会有兴趣啊？ 我有兴趣啊，但我真系一啲工作经验都冇噶、啊。是不是这样都可以参加先？ 当然可以啦，而且计划的费用是全面的。如果你想做些短期的工作实习，都可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一个月工作实习训练的。累积下职场经验之余，成功完成工作实习训练而出席率达到80%，就可以申领埋5800元的津贴的。 好吸引啊，我好想参加啊，等我都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的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老公你睇，我哋坐緊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用货车尾板落货，行埋去按个掣啫，拦唔到我嘅。 唔係呀， 扬升的地球就用来欣赏的，但扬升的货车尾板就要小心了，严重的可能夹亲个头脚， 真是夹伤手脚都不好啦。所以大家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张佩乐。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7:09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有白元老师摆喺度啦。出边咧嘅天气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我就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转头出边嘅天气系点咧，就要打俾阿 O 啦。不过而家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嘅 Didi 都话到俾我哋听。 早晨啊，小白，系啊，交通喺出边啦，我人啊坐喺入边啦，都话到俾你听。 你收集晒啲资料之后，先至入嚟吓，话翻俾我哋啲听众听啊嘛。 冇错啦，咁同大家讲下啦，咁都系啦。公主道过海咧开始有车龙啦吓，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较早前噶啦，咁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啦，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啦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啊经过咧就要小心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咁啊就咁喺个地图嗰度见咧，其实今日嘅交通都算系好，都系将军澳嗰度有啲塞啫。 系啦，出系啦，将军澳出观塘一定塞噶啦，就行上嘅车龙就系呢度啦。但系如果你话突然之间话俾听众听会车龙长啲嘅，咁我相信咧揸车朋友识得兜路行嘅。 冇错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成日都系讲嗰句噶啦吓，将军澳希望快啲有新嘅道路， 将南隧道啊嘛， 隧道 系啊，希望快啲分流啲车，唔使成日朝朝咁样塞车都几辛苦。 差好远啊，都系嗰句啦。你又睇下呢个新界出九龙啊，即系以前即系譬如净系狮子山， 系、 啦， 狮 子山大埔旧路嗰阵时真系唔够用。 系啊，嗰阵时我朝朝报话狮隧啊，每一朝起码塞到去威尔斯，你谂下几夸张。 系嗰阵时，因为我系我细个添啊，嗰阵时 系细个，系啊，知你细个啦。咁啊咧，自从有咗大老山啊、城隧啊，你睇多两条隧道分流争几远啊？一条变三条， 争好远。 差好远，所以每一样嘢都系要呢个提升嘅。咁我点解讲翻提升咧？阿小白咧，前日咧即系10月3日啦，新闻咧都有讲噶，提升呢个教车师傅嘅质素，有冇听过？ 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呢、這个 系啦，原来咧运输署就话咧会喺11月3日开始咧，即系星期一开始咧就推出呢个驾驶教师复修课程，进一步提升头先我讲咗啦，教师嘅质素啦，俾有合资格，当然你之前系有合资格啦，合资格嘅驾驶教师咧有足够嘅时间报读同埋完成有关课程噶，咁有关课程咧、就喺前日开始接受咧合资格嘅驾驶教师报名，即系其实前日开始咧就接受大家嘅报名噶啦，咁运输署咧就话啦。在2021年10月1日起其实已经是那个驾驶执照的条例生效了。但是当中有关这个驾驶教师复修课程的条文呢，其实呢就有24个月的过渡期，大家有两年的。即是由现在开始计有两年的。即是两年内你一定要读一读这个课程咯，拿张证书。是啦。咁如果是私人驾驶教师或者是指定的驾驶学校受限制的驾驶教师执照呢，持有人呢记住啊，要在2023年12月1日或者之后申请续领执照的话呢，就一定要续领执照前3年之内完成刚才我讲的复修课程。 哦， 啊、 其实时间都很充裕、 啊。很充裕、啊、其实都给了时间，你不要说我不够时间。 即不是说现在即刻要你一两个月之内搞定，不是、啊、其实都一段都整年的时间给大家去执证。 是啊，两年内嘛，没错了。还有、啊、大家要留意、啊、你又可能会问、啊、这个驾驶执照是不是考完路试和笔试呢？不是，只是笔试。 哦，只是笔试。 是啊， 因为那班已经 大師級嚟㗎啦。 冇錯啦，即係筆試可能而家啲呢點解咧？其實都啱嘅，可能有關嗰啲路牌或者指示牌已經唔同曬啊嘛，或者有啲新嘅增加。咁啲駕駛嘅師傅要教下啲學車嘅小朋友，唔係小朋友，教下學車嘅朋友。嗱，原來呢 一 個路 班學員 係啦，學員啦。嗱，呢一個路牌係點樣啊？或者已經同以前唔同啊嘛？你知咁多年前又會變啊嘛，所以我覺得呢個課程都幾好啊。 温故知新都好緊要，其實。 第一温故知新咧，第二可能亦都有新嘢加入嘅，係咪先？咁咧就呢一個上課時間，頭先我講咗啦，係八個鐘頭嘅， 係 上八個鐘頭無需收費嘅。咁學員咧就可以通過一個筆試， 無需收費添啊！ 係啊，幾好嘅。咁政府哇，政府要你咁樣做，咁佢又收你費都 OK 嘅， 好好 好呢啲。 咁同埋即係你學多樣嘢，甚至乎叫做傳承咗一啲新嘅叫做知識咧。其實肯定是一件好事啦，咁仲 有進步嘛， 係咯，呢度進步噶嘛，咁啊同社會先接軌啊嘛， 係啦，所以學員記住啦，要通過一個筆試咧，先至可以啊發放一個課程嘅證書，同埋續領呢個駕駛教師執照。 哦， 即係你如果你冇讀過，冇去上過呢八個鐘頭嘅話咧，冇上完呢八個鐘頭咧，考完試之後咧，你如果唔合格嘅話。應該不合格的，我覺得他們都是大師級，好像你所說，不過是增進他的知識而已， 即是純粹我 自己，純粹花學而已，八個小 時。這句我自己說啦，就是我們經常在晨光交通這個環節都會講一些交通的新的知識的，例如一些斑馬線，有些新的裝置可能都用多了 LED 燈，是 沒錯，以前沒有， 有些師傅可能他只是出入那區他沒有什麼的，即係佢可能冇見過都唔出奇嘅喎，咁佢淨係教車，可能教翻嗰幾條街，咁冇呢啲新嘅裝置都唔出奇嘅喎，咁就要喺呢啲課程入邊咧，即係補完翻俾佢，話翻俾佢聽。 好多新嘅嘢，即係等於話維尼拍車，而家好多人工智能啦，哇！真係喺啲燈柱度，你真係唔好諗住避得開。 咁你又話有啲係過紅綠燈，跟住又話喺上面射翻嗰、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光喺個地面嗰度，咁又可以提一提嗰啲低頭族啊，過馬路要小心啊，咁其實呢啲都可能會喺個課程入邊出現啦。這個 係啊，其實政府好多好多係嘅做。職業有啲都要課程，例如保安都一定要考牌啦，你咪就咁入去做啦。 定期更新都好緊要嘛。 係啊，建造業咁樣，好似我仔咁樣做工程，佢都原來一定要。 哦，原來你仔做工程㗎。 係啊，都要去讀書。 好叻仔喎！ 冇你咁叻仔啊，小白。 點會啊？ 梗係唔係啦？佢都要讀好多課程啊，原來佢攞啲證書先至可以去到入去地盤度睇啊。嚇！所以原來所以幾好，我覺得。咁大家記得留意一下，要喺2023年嘅12月1日之前咧。即要快啲去續領一個嘅駕駛執照嘅話咧，就一定要上咗呢一個嘅八小時嗰個嘅課程。但係大家記住，我唔係話揸車嘅朋友啊，大家唔好話，哎呀，原來揸車都要，原來咧係只係咧規限喺教車師傅嘅，想提高翻佢哋嘅質素咯。 係啊，咁有陣時可能即係都係噶啦，唔係話針對教車師傅呢句説話唔係嘅。即係任何工作咧，你做得耐好容易會滑牙。咁有陣時咧，透過一啲譬如提醒啊，咁可以令到你呢份工，換一換個角度望一望佢。哎呀，原來有啲嘢啊，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嘅，精益求精咁啊，對自己都有要求。咁啊，訓練出嚟嘅一班新進嘅駕駛者咧，都係全部質素高嘅。咁啊，注重交通安全嘅，咁啊，道路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 係冇錯，即等於我咁咯，做咗咁耐，不過未白牙嘅。 我都係、哎， 我都係要喺啲新嘅同事，即係好似 Toby 啊，或者新進入嚟嘅同事咧，喺佢哋度學嘢。佢哋有好多不同嘅嘢咧，係我 冇錯啦。 所以喺佢哋度學習。 我哋都係精益求精嘅，即係例如可能即係譬如Didi 講一句 Toby 咁樣，咁佢可能有啲新嘅方法可以揾到更加多唔同資料。 所以我喺佢度學到好多嘢㗎。係 啊， 冇錯㗎， 啱㗎啦，吸曬佢哋嗰啲好嘅嘢。 所以唔好一成不變咯，即係你做得耐咁，你其實你都唔係以為自己叻錯嘅。其實你喺起多冇每一個地方都學多啲嘢咯，要 咁成熟嘅同事真係好難得啊 ！Didi 呢啲 係咩？我都喺你度學嘅小白。 哎呀，仲要已經咁有資歷啦，都仲可以咁開心啊！呢啲真係榜樣啊！ 唔係因為世界喺度變緊啊嘛，係咪先？好似你話齋，以前邊有 LED 燈啊？係咪斑馬線嘅話，邊又有個磅波咁樣提醒你？係咪好多嘢都喺度變緊？所以自己都希望喺度求變咯。 係啊，啱啊啱啊！呢個態度非常之好啊！好，唔該曬 Didi， 聽日再傾啦嚇。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出面嘅天气如何呢？ 哦，今日有啲翳焗喎， 竟然 点解啊？吓，系啊，我头先咧听报新闻咧都有讲话嚟紧都会好大风啊。 系啊， 但系 稍后风势啊， 系咯、啊，一滴风都冇，几焗添啊，而且咧。 太阳又冇乜出嚟啦。嗱，你望佢天空个蓝天咧，又唔够早嗰两日咁靓啦。你早嗰两日系几好天气噶嘛？即系譬如朝头早又会出猛太阳，蓝天白云啊，啲朋友仔睇日落嘅又睇到日落，跟住睇星星啊睇到星星，即系早两日系。即系睇星嘅高峰期嚟嘅喎， 成个月都系啊。其实呢一个月都系，好似猎户座嘅流星雨 啊。系啊，系啊。总之就即系大家系可以多啲睇到一个比较正嘅天空咯。啊，今日唔系、啊，今日咧有阵灰蒙蒙嘅，类似烟霞咁嘅嘢咯。咁所以即系不过整体咧个体感温度系低咗啲嘅，虽然冇蜜蜂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你咧，去選擇穿衣穿搭嘅時候咧，又可以參考翻啦。咁今日睇到路面情況都多翻好多車啊，因為琴日放完假，今日大家即係又再差足電啊，重新再出發啦。咁啊，翻工翻學嘅你咧，記得準時啊。咁詳細天氣俾小白講，唔該曬。 好，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都去到大概3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稍後風勢咧就逐漸增強啦。啊，歐喺出邊就話冇風啦。咁啊，啲風啊稍後就會嚟噶啦。好，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氣温稍微下降，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嘅。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冇風啦，可能啲塵埃堆積咗喺度啊嘛。歐夢出去嘅時間咧，都有機會灰蒙蒙咧，可能都係同個空氣有即係不無關係啊嚇。好，今日時間嚟到早上嘅7:19啦，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咧，我哋有中醫師啊。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嗱，好多时咧，啲人都话秋天嘅时候咧就会好燥啦，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啲啊嘛，就令人联想到咧，唔知系咪所有关于燥嘅奇难杂症都系发生喺秋天嘅咧？ 嗱，咁其实咧喺秋天嚟讲咧，咁天气系干燥咧，都系好正常不过嘅事嚟嘅。咁因为咧喺秋天啦，我哋讲咧阳气开始收咯噃，我哋发现咧都会有落雨嘅。每落一场雨咧，我哋嗰个嘅气温啦，同埋咧个湿度咧都会向下跌嘅。咁即系无论系天气嚟讲会冻咗啦，亦都会觉得干燥咗嘅。咁所以好多病人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咧会感到皮肤干燥啦，或者咧会觉得，哎呀，会唔会容易热气啲咧咁样？咁然后咧就会觉得啊，系咪食多啲即系滋润嘅食物啦？咁其实咧某程度都啱嘅。咁所以咧喺秋天嚟讲咧，我哋可以食多啲滋润嘅食物啦，例如雪耳啦。或者是雪梨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滋润的食物呢，都很多时呢秋天的时候都会吃的。 好啦，但秋天呢亦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呢开始就是宵夜食啊，又或者甚至乎呢提早开始打边炉或者食一些烧烤啦。其实这个季节食又 O 不 OK 呢，会不会特别容易喉咙痛或者引起不适啊？ 哇，这个真的好问题啦。咁啱啱呢就有啲病人呢就係话食完打边炉之后呢，即係个胃就滞咗啦。即係个胃顶住啊，唔上唔落呢好辛苦啊。即係呕又呕唔到，屙又屙唔到啊。嗱，点解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打边炉呢其实最好个季节呢其实就係冬天。因为冬天嘅时候呢，我哋嘅阳气啦，我哋嘅能量呢都会集中喺我哋身体嘅中央，即係喺入面㗎。咁就好似大自然咁样啦，啲能量会收埋咗喺地底下面咁样。咁所以呢我哋个脾胃咧个能量相对比夏天嚟讲多啲啦，所以我哋胃口都会好啲，同埋可以食得多啲嘢嘅。咁所以你留意到咧，冬天多数都会系食得比较丰富啦。咁而打边炉啊，当然一个系食得比较丰富嘅一个活动啦。咁所以咧，好容易咧系肉又多啦，食又不知不觉食多咗啦，又饮得多咗啦。咁所以就好容易咧去食滞。尤其是咧嗰、那个如果脾胃唔好，因为秋天嚟讲咧，那个阳气咧都仲系。向下跌緊啫，咁但係呢未去到呢去冬天咁樣呢咁旺盛啊，即係冇收喺嗰個胃入面咁旺盛啊，咁所以個消化力呢其實係不如冬天嘅，咁如果呢再加上脾胃弱嘅話呢就好容易食滯啦，咁所以好似我個病人咁樣呢個脾胃比較弱喇喎，咁又食咗好豐富嘅食物啦，然後再加上呢可能打邊爐就忍唔住飲下凍嘢咁樣呢，又再寒一寒個胃嘅話呢就令到個脾胃呢哎呀濕滯啦，佢唔喐啦，咁所以就唔上落唔落啦，導致到呢可能呢想咬又咬唔到，所以洗手间又去唔到呢一个不适嘅情况啦。咁所以呢喺打边炉嘅话呢，而家呢就算食呢都食得唔好话太饱啦，留意返自己啦。 咁呢个就係要注意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是、秋高气爽，头先呢 Barbie 提到啦，去到宵夜食啦。咁宵夜食好多人都会话喂，但宵夜食会熱气㗎喎咁样啦。咁所以好多时都会哎饮下啲竹蔗茅根啊，又或者一啲清熱嘅嘢咁样。咁其实呢打邊爐或者係一個宵夜食咧，都未必真係熱氣嘅喎。好似我咁樣，我真係唔覺得熱氣嘅。咁你話烘埋個爐喎，係咪好熱氣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咧食一啲嘅，譬如燒烤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喺嗰個燒烤嘅過程嚟講咧，你見到佢用個火去燒啦，油啊比較多咧，都係食物係個偏熱氣嘅。咁但係咧，只要我哋個脾胃好，能夠咧將咧呢個食物裡面消化唔要嘅排走嘅話咧，咁多餘嘅垃圾唔喺留喺身體入邊嘅喎。咁我哋就唔会有熱氣嘅。咁如果呢你话系咪食一啲竹蔗茅根呢，饮呢啲呢都可以嘅，滋润下。咁又或者呢其实饮多啲水，甚至系呢保利茶呢一啲帮我哋消滞呢，都系可以呢减轻有呢即系个脾胃处理唔到而导致垃圾呢嘅呢一个所谓嘅虚火嘅。咁所以呢我哋最紧要就係个脾胃健康，同埋呢照少运动嘅。 嗯，嗱如果呢已经係养成咗習慣，我知道好多朋友呢真係又鍾意饮冻嘢，又鍾意食熱气嘢，或者係啲生冷食物啦，甚至乎係啲辣嘅食物啦。秋天呢有冇啲乜嘢好嘅食疗啊，或者係食物呢可以帮佢哋清一清嗰啲燥熱呢？ 哦，嗱咁样啦，咁如果呢我哋呢个秋冬嘅时节咧，尤其时间啱啱我哋入到即系秋天嗰、那个即系都好深秋嘅时间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可以食一啲滋润嘅嘢。咁啊，例如系啲乜嘢咧？头先讲到无花果啦、雪耳啊、雪梨啊呢一啲。咁但系咧，我哋唔好忘记咧个脾胃，因为中医角度嚟讲咧，就脾主四时，即系话咧脾胃喺呢个四季咧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咧个脾胃健康咧，我哋个适应力就会比较强。因为始终咧四季嘅天气嘅变化咧，有啲人咧就系适应唔到嘅，个脾胃弱嘅人就适应唔到噶啦。咁所以我哋咧除咗系食滋润嘅嘢之外咧，其实仲要健脾胃，例如啦云苓白术啦、姜啊。多啲姜啦，姜又非常之好啦，陈皮啊，呢一啲咧都系可以咧帮助我哋嗰个脾胃咧去强壮嘅。咁我哋脾胃强壮咗咧，咁自然食一啲食物食落嚟咧，我哋可以好吸收啦。食嗰啲滋润嘅食物嚟讲咧，亦都可以将佢化为有用嘅气血咧去滋润翻我哋身体啊。 嗯，就咁听嘅时候咧，觉得好似咧都系啲好热啊，或者系食完之后咧成身会滚烫嘅食物啦。其实系咪咧都同咧就嚟入冬之前咧秋天要进补咧有少少关系嘅咧？ 哦，其实都系嘅。不过咧，我哋其实咧嗰啲滋润嘅食物啦，譬如话头先讲嗰个无花果啊、雪耳呢啲。啲咧其实都系滋润，就系佢唔会太热嘅。咁而咧嗰、那个系姜咧辣少少。咁不过咧，其实咧我哋个姜咧对我哋嗰个脾胃好重要、哦。如果我哋嗰、那个脾胃够热咧，我哋就唔怕咧胃寒。头先讲啊，饮啲冻嘢啊，又或者食少少所谓热气嘢啊，就会个胃又不适啦。咁所以咧嗰、那个适当嘅姜系好重要噶，佢都唔怕嘅。咁有时啲病人话我食少姜都会热气、哦，咩红枣都话热气、哦。咁如果呢个情况嘅话，通常咧就代表咧个湿咧好紧要。脾胃里面有啲湿，咁呢个时候就要去多啲湿啦。咁呢个就可能要揾医师帮下手啦。咁又或者咧，如果食姜嘅时间咧，就开头就唔好落咁多，慢慢去加姜，系啦，咁样咧都会帮助咧我哋个脾胃去适应，慢慢咧去暖翻我哋个胃噶。 有冇啲人咧系唔可以食姜，又或者咧头先阿 Terry 所讲过一啲嘅食物嘅咧？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嘅。如果佢唔可以咧，有啲病人都话：哎呀，我咪虚不受补啊呢一啲咧。咁好多时咧都系代表个脾胃非常之虚弱。咁呢个时候其实真系要揾医师帮手、哦。咁我都有啲病人咧都系咁样嘅。开头咧佢用药咧系即系少少都会。所谓热气啊，好大嘅反应嘅，其实脾胃就虚弱得非常之紧要。不过咧，调理完咧，处理咗一段时间咧，其实已经同正常冇乜分别噶啦，用药量都系好正常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哎呀，少少都话唔食得，少少都有好大反应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调理好身体啦。 嗯，所以呢其实呢食啲乜嘢或者呢嗰、那个习惯系点呢真系因人而异嘅。不过亦都希望呢可以因应住自己嘅情况呢就系进补一下啦，调理一下自己嘅身体。最紧要就系呢注意住自己身体嘅一啲变化同埋状况。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嘅话呢就要快啲搵一啲相熟嘅医师睇一睇啦。 係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身温夜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约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音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7:29嘅时间，佢系侧田，朝头早嘅时间都要同你讲句你好。时间嚟到早上的7:29，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都会有晨光第一线的播，咁啊黐住我哋啦，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实施零加三入境检疫落实至今，数据显示过去八日每日经机场出境流量比入境多，并以香港居民为主。根据入境处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零加三落实头八日，由9月26日到10月3日，每日平均有5747人次经机场入境，而经机场出境就有6642人次，出境比入境每日平均多895人次。由机场出境或入境的旅客亦都以香港居民占多数，零加三落实头八日由机场入境的香港居民占整体机场入境旅客大约68%，内地和其他地区的访客就占32%，香港居民占机场出境人次大约77%，内地和其他地区访客就占23%。北韓昨日早上再次向東部海域發射導彈，導彈五年來第一次飛越日本上空。南韓評估北韓發射的是一枚中遠程彈道導彈，南韓和日本分別和美國舉行聯合演練應對。南韓空軍和美軍分別派出戰機舉行聯合攻擊編隊飛行演練和精確打擊演練。南韓的 F-15K 戰機針對模擬目標發射兩枚空對地聯合制導攻擊武器。另外，日本航空自衛隊亦都聯同美國海軍陸戰隊共12架戰機舉行聯合訓練。日本話北韓的導彈飛行大約20分鐘，飛行距離大約4600公里，落在日本以東大約3200公里的水域，相信是北韓發射導彈以來飛行距離最長的一次。烏克蘭軍隊反攻行動中繼續取得進展，國防部說在南部克爾松地區從俄軍手中收復多條村莊。國防部上載片段顯示烏軍在一條村莊升起烏克蘭國旗。另外，總統澤連斯基簽署法令強調，在國際社會承認的邊界內，烏克蘭領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國家主權覆蓋整個領土。

但系我真系一啲工作经验都冇噶、哦，系咪咁样都可以参加先？ 当然可以啦，而且计划嘅费用系全面噶。如果你想做啲短期嘅工作实习，都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嘅一个月工作实习训练噶。累积下职场经验之余，成功完成工作实习训练，而出席率达到八成，就可以申领埋5800元嘅津贴噶。 好吸引啊！我好想参加，等我都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讲讲天气先啦，28度嘅温度啊，相对湿度83%，今日系白雾，咩暂时都啲咩信号都未有嘅。不过大致多云啊，正话欧都讲咗一个天好似灰暗暗咁样啦。咁啊，今日咧，有几阵骤雨、啊。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就应该冇阳光噶啦。 正常啦、啊， 正常啦、啊，系咪先？ 晚间有咩光啊？ 有咩光？ 月光、星光、星光啊，月光咯、啊。朝头早有晨光咯、 啊。系 啊，又系、啊。系啊。咁、啊、如果星光之后有咩啊？ 星光梦女人啊， 唔系星光之后有小心啲大贼啊，正所谓星光大道啊， 哇系、哦，哇你呢个好笑啲、啊， 小心啲、 啊，我 OK 我嘅呢、這个呢、這个 meaning 好啲啊，食得好啲，系啊系 啊， 不过咧又系好奇怪，而家咩啊十月都嚟咗啦， 系啊， 最高温度系32度，同夏天有咩分别？ 嚟紧会跌噶啦， 系啊系 啊，因为我打开报章都睇，嗱、啊，譬如琴日咧重阳节咧33.5度，系1884年以来最热嘅重阳节啊！琴日系咁啊，内地啊预报啦，南方咧未来两日咧会断崖式咁样降温， 系断崖式啊， 系用呢两个字噶，系啊！ 我啱想同阿小白讲，你唔好喺 O 面前再讲个跌字啦， 哦， 跟住阿 O 就话断崖式， 你错冇讲个字啊，你错啦！喺我今日咧做 research。即系分配大家嘅财经题目嘅时候，睇下汇控啊，英国时间升4%，呢边啊金九银十可以憧憬，内房可以炒一转。 你都仲一个后生仔，话、啊、你听，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要赢就赢尽佢，连续美股升咗千几点，冇理由今次 港股翻嚟 都得啊！嗱、啊，即系当然唔系我哋讲，转个头问下 Kenny 啦，呢、啊這个好啦，嗱嗱讲开啲钱嘅嘢咧，啊头先都讲咗啦，金九银十啦，咁啊过往咧，呢个效应都高嘅喺股票市场，即系譬如即系叫做金点解系九咧，咁样银点解系十咧？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准备啲分价嘢啊，所以咧啲金价咧都会慢慢住一声，慢慢抬头，等你咧即系11、12月嘅时候咧，啊打一对龙凤额出嚟贵啲，咁样赚尽你咁样。 比较多啲人会喺年尾嘅时候会分价咩？即系咪 系真噶？系真的传统啊，因为冇咁热啊嘛。你谂下香港为例， 妆、哦、又唔使用， 系啊， 系 嘛、啊？咁你可以着多几件， 但系啲 多配搭。 有阵时啲新娘们嘅婚纱都系偏向于小布啲， 系啊， 咁佢哋咪冻咯。 所以要着多几件啦，跟住最重要嗰个先至。除翻啲外套， 唔怕冻嘅， 系啊， 最靓 啊，配同埋配搭多几件，有阵时真系会靓啲嘅， 都 系呢个事实嚟。 不过仲话都系，即系可能免得过个妆容啊嗰啲咁样，都系冬，即系如果真系秋冬天会比较好啲。 连咧影婚纱相咧，啲人都系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我记得咧12月嘅时候，有啲朋友咧去咗札幌啊，影婚纱相啊， 好冻， 好冻啊，但系都系露脐露背咁样， 最紧要靓。 系啊，好劲啊！即系女士嘅美丽咧，同埋勇气咧，真系非常可嘉。我自己觉得，嗱，点解咁嚟讲呢个咧？ 用冻水洗面啊，够犀利啦， 系咪啊？ 系啊，佢冬天都用冻水洗面， 系咩？ 系咩？ 你都好犀利咁样， 你都好犀利。 咁你系贪靓定点啊？ 唔系啊，因为一来惯咗，因为由细到大都系用冻水，惯咗。 系， 反而我唔惯用热水洗面， 系 好辛苦啊！ 冬天、 啊。 可能你呢个系你keep 皮肤 keep 得咁好嘅一个妙法嚟 嘅。我又冇专登 keep 嘅。 系咩？ 不不不，不经意先至做到巡视啊嘛。 记者朋友打嚟咯， 钟仔钟仔 keep 得咁好啊， 随意嘅啫。 电话响咯，钟哥。 系啊， 直话嗰 个，唔系娱乐版记者，唔系娱乐版记者，港文版记者，港文版嘅，唔系讲翻呢个 金 九银十传统嘅婚嫁旺季咁啊，内地咧一个女子咧就九月中咧开始收呢个红色嘅炸弹啦，连续收咗几多张请帖咧？你估下佢，估下佢啊！九月开始到 香港啊， 九月 内地，内地 都十月啦， 系啊，到 十张， 十张啊，十张，我要打十个，仲有咧？唔够啊，十张太少了。 哎呀，太少添啊！ 如果咁啊，一个得啦， 系啊， 廿张 啱啦，二十仲有出头，廿一张嘅结婚请帖，有时咧一日要走三场嘅婚礼，甚至咧一日走五场啊，每场咧佢准备咗300至800蚊人民币咧就做贺礼啦。咁啊，显然咁样啦，同报章媒体讲咧，荷包咧非常之肉赤。 请假去旅行啦，嗰一个月。 嗱，好啦， 你都要做噶嘛？你就算你个人唔喺度， 嗱，我所以啦， 所以咪请假咯。 你问下你哋啦，如果真系收，唔好咁夸张，我廿一张请帖啊，一个月十张啫。嗱，普通一个香港人都承受不起啦。你知香港做礼啊， 都八嚿噶啦， 酒店一定1000啦，呢个公价嚟噶。 所以我有成见之明噶。 系点啊？ 你有冇留意咧？我近呢十年咧，尽量识少啲年青嘅朋友啊。就因為如果我認識啲年輕嘅朋友，十年之內咧，佢哋通常會結婚噶嘛。 你咪成日都講，我認識最後生嗰都係我啦。跟住咧，仲要結埋婚，搞掂啦，完結啦呢波。 如果你識一啲後生嘅，咁跟住咧，到佢哋差唔多成家嗰個年紀咧，哇，嗰幾年就好大件事。 係啊，係啊，追數啊， 唔使擔心啊， 追數啊。你有冇諗過回本啊？ 一次 有個回本 機制咁樣啊？ 如果即係鐘哥，如果你結婚。讲真的，我哋又开始成长啦，即系都有少少生活嘅叫做可以啦，还可以啦，即系呢啲就 得住啦， 顶 得住啦， 呢啲就真系得住啦。即系如果你结婚，可能我包个封礼都包到好大， 要啦呢、這 个真心啊，真系都真系啊， 几大先 要啊？ 唔好喺度讲啦，自己讲咗又唔你即到时做，你俾张贴我，唉，几大几大啦，几大啊，几大啦？ 正所谓咩？一千几百。犹如垃圾，10000+过眼云烟，几多先留得住先？ 系啦，嗱，真系嗱，言归正传，讲翻呢个广西梧州嘅 廿一张喜帖， 廿一张喜帖啊，咁佢唔系交友广阔嘅，嗰啲真心系佢啲朋友嚟嘅。嗱，呢廿一张嘅结婚喜帖咧，都系嚟自同事啦、朋友同埋同学咯。 有佢咁巧喺埋同一个季度里 夹埋噶嘛？ 我估咧早两年啊，疫情啊。即係積累咗，即係你早兩年可能內地啲疫情都比較嚴重啲，即係唔俾擺酒，但你都知道內地嘅婚嫁文化，佢一係唔擺，佢可以即係褪後擺，係啊，佢一擺可能80圍或者70圍咁啊，再請多啲人咯。咁究竟咁樣點搞法咧？廿一張喜帖其實都幾， 如果係咁樣，你拉翻雲條數啊，差唔多喎。即係你當然話呢一個季度你會好大件事啦，廿一張，咁但係。早幾年係唔需要啊嘛，咁、其實你早幾年理論上應該慳咗錢㗎，咁、但係又你又冇理由會將嗰啲錢留低， 冇理由。 你結婚嘅時候我仲人情， 留你去旅行會喎， 係咯，又唔會可能使咗第二度。 係啊， 反而香港咧就近呢兩年疫情我都觀察咧，大家搞婚禮咧就 minimal 啲，因為有社交限制啦，咁所以即係可能擺酒可能10位8位，咁你真係好 close 嗰啲朋友親戚你先會請去咯，或者甚乎搞兩場咯，其實都勞民傷財噶嘛，好老實講，即係雖然係喜事啦，即係但你搞兩場嗰個人都攰啦， 係啊，結婚嗰兩位都攰， 係啊，即係幫你負責統籌嗰個人都攰， 又 係 啊， 有啲即係可能朋友多或者嗰個面子好廣嘅，真係咩世紀婚禮擺十日咁樣嗰啲咁樣， 係啊， 都 有 噶嘛， 有， 咁啊，內地啲網民咧，全部都係一面倒咧支持呢個叫女網民，因為佢話其實唉真係好肉赤咯，同埋用兩三個月嘅人工去交啊，即係交緊嗰個就係個 人情咯， 人情咁樣啦，咁啊亦都好慶幸自己冇啲咁嘅情況出現，如果唔係都真係搞唔掂啦。咁你會睇到其實咧香港啊。 即係睇翻香港每年咧都會公布一個叫做平均人情數字中位數噶嘛，你知㗎啦，即係嗰、那個有個 之前講過啦，啊、即係如果係如果我冇記錯最 update 係 咪？你想講 應該係如果係酒樓就800， 係啊，酒 店 係 1000， 係啊係啊，嗱、高級酒店咧。 千二咯， 系千五啦，咁样有千五啦，高级酒店系啦，呢个系最 update 嘅。 但系会唔会回落嘅咧？经济差 冇噶，人情咩都回落嘅，你唔好谂啦。 最惨系咩咧？经济真系差，好似小白咁，咁经济差，但系通胀高啊嘛。 系啊， 嗱，调翻转头讲，嗱，而家 最高呢有乜所谓啫？经济差真系回落，大家未去翻五旧啊、四旧啊、三旧乜都好啦。 正话欧都讲咗，而家摆即系香港摆酒嗰个位数少咗噶嘛。咁你相对地即系人少咗啦，人少咗，咁你系咪应该嗰份礼要相对地厚翻啲？ 嗯， 即系反而会咁计，即系如果摊薄啫嘛，喂，你请80位，咁我俾少啲啊，你唔系好觉啊嘛。咁如果人少咗嘅时候，哇，你俾咁少，即刻睇到噶。 哦，系啊，同埋即系依家嚟紧啲婚礼都会进行翻啦，因为下个。禮拜開始到好似今個禮拜定下個禮拜已經放寬12人啦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呢、啊、個係好促使到大家會再擺翻酒嘅，所以我都收到啲電話啦，即係問下，喂下年點啊，得唔得啊咁樣嗰啲咁嘅電話啦，是但係嗱呢個好 political 嘅。晏昼你做几多钱人情啊？嗱，如果摆 lunch， 依家今时今日其实好多人摆 lunch。 lunch 就唔系坐低食噶咯。 分两种 ，lunch 都有坐低食嘅，仲要食翻夜晚黑啲嘢噶。都系有条鱼，有条鱼，系啊，有只鸡咁样噶。 但夜晚嘅送菜摆晏昼咧，我又觉得好似。滞咗少少， 系，但系冇得你觉得嘅，你都系被邀请嘅，你系主人家，你梗系有得你觉得啦，你被邀请你就冇得你觉得噶啦嘛。 阿欧讲话嗰个送嗰个菜肴系一样啊嘛，一样噶、 啊。 如果根据出边酒楼唔系酒楼一啲餐厅食嘢啊，晏昼同夜晚嗰个 menu 系一样嘅，晏昼相对系平啲嘅， 系。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 系 应该平啲啊， 系啊。即係晏晝其實個價錢， 起碼打個九折啦。 如果係酒樓嘅話咧，就可能係有機會600-700。係 啊， 酒店咧就回落翻800，會唔會咁樣咧？ 好近似啦，等我講出嚟啦，俾大家做個參考同埋 reference、 啊。有得 嚟 啊！ 有啲嘢你冇得問噶嘛，唔通你去到臨場嘅時候，喂點啊？小白封幾多啊？中國， 我真係俾人問過㗎， 我都見過人問 有㗎，你唔好講少啊！ 我唔係講少，我認真咁講㗎。 唔係喺現場問，即係之前問。 咦？我見過喺現場問㗎喎。 哦，你現場問， 即係現場問啲兄弟招，其實幾多啊？呢度 嗰個就係早啲問嘅，即係早一兩日。喂，你嗰日咪去飲啊？我去啊。你做幾多錢人情啊？即係問嗰啲㗎。 哦，問得你嘅同你差唔多卡士㗎啦。我冇問過你呢一樣嘢。 係啊， 你啲大哥先做大禮啊，我啲小弟做小禮啊，正所謂係咪？ 幾多我都係比個市價高少少啫嘛， 咁啊好啦，大佬， 你少少嗰個 definition 同其他人又有啲不一樣。 你試下依去買樓， 唔好妄 想。你同個經紀講，我可以比個市價高少少都得喎。哇，嗰個經紀啊，排隊啊，跪在你面前啊！我想講埋啦。喂，講翻呢個先嗱，五間嘅叫做飲宴同埋西餐廳嘅人情中位數咧，即係食 lunch 啦，就大概。800蚊嘅水平，800蚊嘅水平，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 系 啊。 咁酒會咧 ，cocktail 咧幾錢咧？600蚊， 差唔多啦， 系600蚊咁樣。咁咧啊，呢、這個就再 political 啲啦，因為疫情期間好多時候咧就請你去觀禮，即係去嗰個 嗱呢個又係嘅 簽字嗰個註冊儀式， 即係冇嘢食， 冇嘢食， 淨係得嘢飲， 唔冇冇嘢 飲 都乜都冇，影張相，乜都冇影張相， 你做唔做人情啊？ 但你去到你都要以示。即系一个 友情嘅展示， 系其实你去得影张相，其实你又真系好爱对方噶。可能人哋对方就我唔系好想摆酒咁样，咁但我又想同你影张相，你又见证一下我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咁样。 嗯， 哇，好耐冇讲啊呢一句说话， 嗯、 我想练习下、 嗯， 见证你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可以讲啊，讲多几次都得， 咁又唔使，咁又唔使讲啫。好啦，系啦。咁啊，幾多錢咧？ 做唔做人情啊？ 做呢、這個一定要做。但如果你話連即係果汁都冇得飲嘅話咧，因為疫情啦咁樣，我會覺得係我諗300或者500。嗱，我覺得係呢個位 調。這個有冇公價噶？ 有噶， 有噶。我啱想 講出嚟咋。 我啱想講話調翻轉頭，如果係咁樣嘅話，因為咧，如果人哋請你去觀禮，真係當你係好朋友。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呢份禮。某種程度上，我個人覺得仲應該要比去飲宴貴添。 嗯， 我覺得， 嗯， 因為你真係即係嗰個叫做佢嘅真係信任圈裏邊嘅人。 嗯， 咁譬如我想去。 都冇請我，我想做風大、做風大啲嘅人情，我都覺得自己過分啦。 因為嗰個見證房咧，即係嗰啲註冊處咧，之前疫情收緊咧，係得二十個人可以入到去嘅。 係啊， 你二十個人以外咧就唔得咯，仲要打曬針啊，仲要即係其他嗰啲 regulation 嗰份嗰份即係嗰幾個人應該嗰份禮咧，仲要厚啲添。係 啊， 我自己覺得。 好啦，結果顯示。人情中位数，如果你是去、教堂啦，或者婚姻注册处咧，就$300嘅。 哦， 系啦， 咁我谂多咗添。 系啊，唔系你个人好啊嘛，正所谓好人有咩啊？好报啊！ 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 陈晓东嘅这种年纪，二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 有好多人咧会讨论咧喺办公室上边咧，即系一翻工咁可能会闻到好多唔同嘅味道。我讲啲正面嘅味道啊吓，啲正面味道系咩咧？香水嘅味道，香水嘅味道咧，好我哋 office 就冇乜呢个情况出现。但系如果你话出边可能阿欧都我钟哥都会喺其他 office 嘅时候咧，都会遇到嘅情况就系可能某一啲嘅职员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成个 office 咧系都系充斥住佢嘅香水味道。 所以我唔觉得香水系正面味道噶， 系嘛？ 我有阵时觉得某种情某种类型对于我嚟讲，我接受唔到嘅香水系反面嘅。 你有冇试过接受或者系闻嗰啲香水味道？你发觉咦？哦，呢只我又几中意，都 OK 喎，应该有噶嘛， 你都会卖俾身边人或者另一半闻啦， 都冇 呢啲，都冇系嘛？ 我麻麻地香，我个人嚟讲，我麻麻地香。 喂，如果电视城咧，即系喺特别喺90年代啊、2000年嗰啲，咁个个都会喷香水，即系 有嘅 香喷， 系啊， 咁咪好复杂咯啲气味。即系可能呢个咧就白麝香，嗰个咧又唔知士多啤梨味，即系好多唔同嘅味道 嘅。所以你有冇留意咧？即系通常任何地方咧人多聚集咧，你只会你越喷越浓嘅啫，嗰啲香水味，因为哇，哇你咁样，我喷浓啲先，跟住诶哇你咁样啊，我再喷劲啲先，即系好似一层搭一层咁样嘅啫。 嗯，啲外国人嗰啲晚宴啊，佢哋啲波咧，嗰个香水味道咧就真系非常之复杂，因为你系冇可能咧就。分得出到底邊個打邊個， 撈亂咗， 撈亂曬嘅咧。因為其實基本上咧，無論係男定還是女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會係咁樣喺度噴嘅。 係， 所以去到嗰啲情況咧，個鼻即係我哋可能譬如中國人社會咧，就冇佢哋噴得咁犀利，我哋就會著量少少。咁但係佢哋嗰只咧就真係好狼死，係咁喺度噴嘅。因為我有見過佢哋噴點噴咧，就係噴頭髮油啦。噴件衫又有啦，噴手腕嘅又有啦，即係無所不能嘅。有啲直頭咧，甚至乎係連 有啲噴隔甩底添啦， 係啦，手袋啊，全部都噴埋嘅。咁你其實因為你噴咧， 好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你噴嗰下，你唔覺得自己嗰陣味已經咁大，因為噴第一下嘛，佢啲味都未出啊嘛。同埋香水其實最特別係咩咧？就係、是、每一個人噴嘅香水應該係，就算噴同一隻咧，都係唔同味嘅。因為我哋本身有自己身體嘅體味噶嘛。 係啊， 我哋嘅温度亦都不一樣，即係所以嗰個香水噴落去嘅，係啦，撈埋出嚟咧，個感覺會係唔同嘅。所以點解成日都係話啲香水咧係要夾嘅，係啦。咁同埋咧，我發覺有好多人咧，即係噴香水咧。就算我真係容許大家噴啊咁樣，但係都錯啊，因為佢哋咧好中意就噴喺件衫嗰度。我見好多 case 就噴喺件衫嗰度，噴得多咧出現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就係咩？ 變黃啦， 件衫真係會黃得好犀利。 咁我一嚟買件衫係咁嘅顏色咪得咯， 係預 咗佢變黃， 係驚有個紅啊嘛，驚佢有個紅。 咁我買件衫好多紅嘅。 我又明喎，有啲人咧噴香水咧噴喺自己皮膚咧，係、佢又會敏感，又會噴，但係佢又要焗住噴，因為你去到某啲頭先小白講，你有啲活動，佢噴咗香水勁抽啲咁樣。 呢、這個有方法㗎，即係好多年前啊，即係講緊千幾二千年前，中國已經發明咗香囊。 哦，系、 你唔使噴落個身度，你袋住一個包，嗰、那個包喺你身上邊都會發出香味。 咦，而家仲有冇香囊嘅咧？好似有噶嘛。 你講開呢個咧，真係好笑。我有一次咧，同我朋友食飯啦，咁佢一上嚟嘅時候，哇，你咁香嘅，但係用香水有啲古怪喎，咁樣啦。 沐浴露唔通係？ 嗱，有啲似啦，有啲似啦。但係同香囊頭先個意念有啲相近。咁我問：喂，做咩啊？你譬如好少噴香水嘅喎。佢話咧。佢啱啱換咗個汽車香薰，而佢咧就係、是、塞將軍澳隧道咧塞咗個幾鐘，咁啊自己好似香薰蒸住自己咁樣， 開住冷氣啊嘛， 係啦係啦，蒸住 肥 肥咁，跟住成身咁香，但係呢種香水有啲。你知汽車香薰嗰種又有啲唔同噶嘛？即係同我哋真係噴嗰啲香薰或者香水咁樣。 喂，汽車香薰咧，其實個感覺上咧係陣味係再勁啲嘅 ，chemical 啲啊， 係啊，係啊， 假 啲 㗎。 所以咧，其實汽車嘅香味咧。好難選擇嘅、因為你好容易咧就一係即係變咗全部洗潔精味，呢、這個我又好抗拒。但係如果你話要輕嘅話咧，其實佢冇乜用噶。可能你擺三日咧，你發覺你自己中意呢隻味，佢又唔係好濃，但係擺三日佢已經冇曬味嘅、又好浪費喎。 同埋有啲人譬如上車咧，咁聞到你個香薰咧，唔係好對路咧，佢真係咁打乞嗤，就好尷尬啦，好尷尬啦呢啲情況。 係啊，的士大哥都好中意㗎，即係佢哋選擇一啲香味嘅時候咧， 的士大哥有香味， 的士大哥會㗎， 真係。 真系， 睇下佢揸边度啊，边一区嘅咋。 系啊， 讲真，你如果你真系揸老懒嗰边嘅，真系要浓啲噶。喂，有啲人上嚟真系呕噶，即系嗰啲乘客， 系 咪啊？唔系 劈尾嘛？ 佢唔系坐低咗之后呕啊，系佢本身呕住上嚟啊。即系嗰班咧，你即系车佢哋嘅时候，你再唔浓呢架车，真系搞唔掂噶。 喂，汽车可以选择喺白兰花呢度几好。 系啦、 嗰啲系清新啲、香啲啦， 有啲。 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的举动破坏地区稳定，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拜登仲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御的坚定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显然是升级的举动。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和主要各方恢复对话，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和可验证的无核化。乌克兰军队反攻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国防部话在南部克尔松地区从俄军手中收复多条村庄。国防部上载片段显示乌军在一条村庄升起乌克兰国旗。另外，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强调，在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乌克兰领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国家主权覆盖整个领土。泽连斯基亦都签署总统令，批准执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早前的决议，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批准关于乌克兰加速加入北约的申请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3.81， 瑞士法郎 0.979， 加元 1.351， 人民币 7.039， 英镑对美元 1.145， 欧元对美元 0.999，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2点，升180点。伦敦的本安市买入1724.09美元，卖出1724.5美元。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啊！呢个环节咧，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Kenny。嗱，今日咧先讲讲啦，即系其实港股就休市啦，因为琴日重阳假期啦。咁不过咧，美股方面咧连续两个交易日咧都做得好好，而且咧又开始有啲有趣嘅消息，譬如EMS 又买翻 Twitter 嗰啲咧，咁啊推高翻啲道指啊同埋纳指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咧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你啊，嗯。 好嗱，咁啊，美股方面咧做翻好，最主要关键位就喺翻嗰个大家觉得嗰个加息方面咧，可能未必好似之前大家谂得咁进取，因为喺翻美国就业市场方面咧，其实就冇预期咁理想啦，咁所以变咗就亦都令到市场觉得联储局方面咧可能有机会加息就冇咁进取啦，咁所以变咗个维系嗰个点咧就喺翻嗰个系食口嘅。咁事實上咧，就港股啊或者亞太區股市方面咧，近排咁弱咧，其實都係真係個息口嘅問題，因為美國係咁狂加息嘅話咧，咁啊令到依個係嗰個資金流向方面咧，就全部轉翻曬去美國市場嘛。咁亦都令到咧好多隻亞太區企業方面咧，嗰個財務開支啊、利息成本啊、融資成本方面咧，都大為提升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究竟個息口嘅方向係點嘅話咧，就真係好影響咗後市上邊嘅表現嘅。咁但我都覺得暫時我都維持翻就係應該美國餘下嘅時間咧都會加息嘅。咁但希望咧就話加埋今年嘅時間咧，就有機會就係個息口見頂咯。 可能即系宏观嘅大市就有少少转灯或者好转嘅迹象咁样咯。 咁啊，讲开今年咧，我即系又嚟年尾啦，咁啊圣诞节，正所谓啊 Kenny 圣诞中啊买汇丰，而家我都唔敢讲，即系圣诞中最多系睇下汇丰先啦。咁啊睇到报章咧，汇丰有啲嘅新闻，佢话而家研究紧咧想出售喺加拿大嘅业务，咁咧就好似话都唔错。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即系汇丰呢一只股咧，有啲咩嘅好处或者有啲咩嘅睇法，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 ，Kenny。 哦，阿钟哥咁快睇圣诞节， 想放假啊嘛，大家都 虽然去到第四季，但我谂就应该睇先睇咩啦 ，Halloween 变啊嘛， 你吓咁样， 唔好吓到咧，就好似啲鬼屋咁啊！而家基本上大家可能投资者方面咧，都可能进入咗呢个股市鬼屋一段时间噶啦，每个礼拜都 都 惊惊噶，咁啊，希望就可以嚟到改善啲。不过我觉得就应该冇咁快就去到。聖誕中買匯豐嘅，咁但係就不過我諗鐘哥提嗰樣嘢都重要嘅，因為睇翻就其實除咗話而家依個即係出售啲資產或者分拆啲資產之外，其實上個禮拜都上一兩個禮拜都有提到嘅匯控。咁我諗就較早時其實有一個好大嘅議題咧，就係匯控應唔應該就係即係分拆一啲亞太業務出嚟咧，就係獨立去上市啦。咁呢個我哋其實喺節目都討論過啦。咁呢個議題咧，其實都係對匯控係重要嘅，因為一般市場包括好似佢另一個好大嘅股東平安啦，都話係即係 open to 依個係討論啦嚇。咁其實就我諗任何嘅方法令到咧就係股東嗰個價值提升的話咧，其實都應該值得係考慮嘅。咁事實上咧，你睇翻其實因為匯控不嬲過往嚟講都係 global banking 啊。咁如果全球嘅銀行有計嘅話咧，咁就某啲地方嘅話咧，個增長係比較慢啲，同埋個價值咧就比較係弱啲。咁某啲地方嘅話咧，個潛力係大啲，譬如亞太區啊，或者係大中華區嘅財富管理啊、零售業務等等呢啲嘅話，就一定係高增長同埋個估值係高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拼埋啲歐美嘅業務裏面，歐美業務一定係做得冇咁好噶啦，咁就一定係令到拖低咗成間銀行方面嘅估值嘅。咁所以都係好多年都有啲投資者方面講，就係咪應該要分拆翻出嚟咧？但係匯控咧，亦都有佢嘅意見提翻出嚟，就話如果係拆開咗啲資產咧，咁佢再唔係一個環球銀行，個資產規模冇咁大啦，咁就變咗佢話會影響到佢哋嗰個評級啦，即係個投資評啦、信貸評級啊，或者融資成本嘅，咁所以就有唔同嘅原因喺度嘅。但我自己覺得咧，就而家個投資嘅當今嘅投資嘅世代嘅趨向咧，都係去即係賴翻股東價值係重要嘅，咁就即係當然咧，你嗰啲對於匯控嚟講，可能話個規模上面嘅問題嘅話咧，係一啲長期嘅價值嘅問題。但係而家投資者睇短啲噶嘛，咁就變咗你喺短時間有咩方法嚟到提升股東價值嘅話咧， 投資者係 buy 依樣嘢多啲咯。 嗯，咁英國方面嘅情況又將啲榜即係叫做升翻啲咧，咁可能都幫到啲匯控，會唔會咁樣睇咧 ，Kenny？ 嗯， 這個一定會有啲幫助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之前匯控再跌，同埋加打再跌，就因為個榜問題啊嘛。因為個榜會係咁跌嘅話咧，咁大家又會擔心就係嗰個喺當地賺翻嚟嘅盈利會翻到美金有一定影響啦。第二，亦都係嗰個英國之前立立亂嘅時間嘅話咧，大家會擔心個經濟啊、政府嘅財務個狀況啊，同埋嗰個係匯價上面嘅問題啦。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就匯控方面咧，都有一定嘅 exposure 喺個英國啊嘛、歐洲啊嘛，咁呢啲咪會拖累咗佢哋嗰個股價表現咯。 嗯，咁另外聚焦翻咧就係內房方面啦，咁啊見到中央同埋地方政府都加碼推出一啲嘅措施咁啊支持樓市嘅需要嘅，咁啊信心方面好似慢慢都恢復啦。咁啊 Kenny 唔知道點睇內房啦，咁啊有冇話邊幾個城市係一二線好啊，定還是三四線好啊，炒一轉啦，定係長期投資點咧？ 嗯， 内房咧都系好简单嘅策略嘅啫，我都系咁多咁耐都系一定系拣三只嘅啫，688、109、123嘅啫。 吓， 佢哋就系当然系贵啲啦，但系揸得安心稳阵啊嘛。 嗯， 其他嗰啲民企内房嘅股份咧，就算你好似之前我哋都睇得比较质素好嘅，譬如龙湖啊、旭辉啊一扎咧，哇，都可以跌得好夸张、好金嘅。咁所以变咗呢啲真系好难去因咯。因為內房而家面對嘅問題是一個極度複雜，同埋係規模係極度大，唔係淨係買樓咁簡單啦，係影響到一個好多嘅金融嘅體系嘅問題啦，民生上面嘅問題啦，周邊各行業嘅問題啦。咁而家出嚟嗰啲招數嘅話咧，咁當然係正面嘅，咁可以舒緩得到內房上面嗰、那個或者成個行業上面一啲係問題，但係咪改變到個問題咧？徹底改變到問題咧？依、這個難啲，因為而家。內房面對的問題就是話嗰個資金鏈短缺嘅，那個資金有個好大缺口。你睇翻之前咧嗰幾年，你睇到啲內房企業買樓咧，一個月係講幾十個 percent 增長啊，都有依個缺口嘅問題。咁你而家係講跌幾十個 percent， 唔係倒翻轉頭跌幾十 percent 掉頭。咁你其實個窿係大嘅。我都係覺得唯一一個辦法就係話咧，真係徹底嘅話咧，就真係要大水漫灌啊，真係要好大量嘅水。即係好簡單啫嘛，你有個窿填咗個窿，即係個窿好大嘅，你要揾嘢填翻去嘅話咧，一定會有啲嘢額外增加落去噶嘛，佢唔會自己冇咗個窿噶嘛。 係、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多做功課了解翻啦。即係話關於內房，頭先聽你講嗰三隻都係國家背景嘅，咁啊，譬如一二三啦，越秀就廣州市政府啦，咁啊 back up 啦，咁所以大家就多啲做功課。好啦，嗱最後問埋 Kenny 呢個啊，啲業界人士真係要問一下，即係港交所啦，咁啊香港 IPO 集資咧就跌咗76% 啊，爭全球嘅三甲咧都已經好艱難啦咁樣，咁啊首九個月。月咧就系得700亿啦，咁啊靠两只重磅股撑场，咁啊普遍上亲啲 IPO 全部都潜水，唔止潜水咧就系即系由天堂咧折返地狱嘅，有好多只系有啲累计竟然系跌幅跌80%，你边度够胆抽 IPO？ 深潜， 但系咧啊，好多人士都话啊，嚟紧先报告有冇机会研究？喂，真系即系切一切嗰、那个印花税项啊，咁样咁 ，Kenny 你嘅睇法系点咧？我又真系想问下你啦，嗯。 嗱，當然啦，就而家全世界大嘅潮流都係要降低交易成本噶嘛，喺香港就調翻轉增加咗交易成本嘅啫。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如果能夠係節印花税嘅話咧，當然係對股市啊或者係成交量係正面啦。咁同埋我覺得就都香港都係要做翻多啲嘢嚟到係推動個金融市場嘅，因為好明顯呢幾年咧就係其實我哋喺個金融發展啦，包括呢個係FinTech啊或者係容許一啲上市公司上市嘅情況之下嘅嗰個情況咧，都係落後。於新加坡啊，或者我哋環球市場啊，你淨係睇個 spec 都知啦。其實人哋都即係玩咗好多，玩咗二年計玩完咧，我哋先至出。咁一出就已經個市就唔掂啊。同埋我哋出嗰啲 spec 亦都係個條件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苛刻啲嘅。咁你人哋已經係 run 咗段時間啦，你先再出，但係個條件就差過人嘅，咁你好難去即係同人去冚噶嘛。咁所以變咗，雖然我哋過往多年都喺香港係一個。全球嘅好重要集資中心啊，但係人哋會進步啊嘛，咁如果我哋唔進步去適應翻市場嘅變化嘅話咧，咁一定會落後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政府要做多啲嘢嘅，同埋第二就話不過香港都有個優勢就話始終係背靠祖國啦，咁同埋都係大灣區上面嘅金融發展咧，都係好有潛力嘅。咁如果能夠係真係 打通得多啲從大灣區上面嗰個係金融啊上市公司交流，尤其是喺創新科技公司上面嗰啲利用資本市場嘅話咧，係有前景嘅。但係呢啲係屬於，我覺得係屬於算係政府行為咯，即係你業界或者係自己商界嘅話咧，係好難做到呢一啲嘅發展嘅。 嗯，咁啊，睇下点样可以咧，一齐把握个机遇啦，携手向前啦。咁啊，金融业界发展都好紧要噶，系咪先？咁所以今个早晨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拜拜。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下打波啊，或者睇波啊，唔系睇普通篮球、足球啊，睇下呢个大师赛，桌球大师赛啊， 即系元老级啊， 系元武咁样讲，有啲我真系由细睇到佢打波打到大噶，即系讲。 奥苏里云啊， 系啊， 系啊，有份嚟啊嘛， 有睇开喎，火箭，你中意欣赏桌球运动嘅咧，钟哥老实讲， 我中意欣赏打得好嘅桌球运 动，咁梗系啦，咁梗系， 即系一嚟咧一 Q 清袋嗰啲咁样咧，即系股市就唔好讲呢一句啊，一 Q 清袋咁样，但如果你真系打桌球，我睇到 一铺清袋，铺清袋啊，唔好咁头先讲啦，气氛有啲好啲，有啲啲， 咁咪睇到佢哋，喂，真系。QQ 准咧，教得好靓咧，你真系觉得系上心落市 喎。哦，系啊，系啊，扑扑声咁啊，哇，又入晒。 嗱，又问下两位拍档，你中唔中意打桌球先？即系有冇喺成长年代？嗱，当然啦，我哋细个成长年代咧。俗少少讲叫督波啦，咁你去波楼督波咧就系坏孩子， 咁个乌烟瘴气 分子嘅一个总之一个表征嚟嘅。 英式、美式都有打，即系大台细台。 你中意打英式定美式多啲？ 我就中意打大台嘅，但系我嘅成长年代咧就一定系打细台，因为我哋系兴打细台先嘅，即系大台系迟一步嚟嘅。咁嗰时最兴而家执咗啦，可以讲啦，叫做北角堡啊嘛。咁北角堡好明显就喺北角啦。 佢嘅童年回忆呢个，好想听，你慢慢讲，唔好急啊。 有啲同学上去边度啊？打波咯。我第一次去咧就系打细台啊嘛，我以为。呢啲就係桌球啊！嗰時我唔識分啊，咁細張台嘅，咁樣跟住即係話唔係咗啲大啲嘅。咁嗰陣時有另外做一樣嘢咧，就好要值得留意嘅。 係 你直話我都講咗啦，壞孩子先去噶嘛。你唱第一樣嘢係驚啦，咁樣啦。咁同埋嗰度啲台咧， 邊個帶你去咧？嗰 同學咯，佢打開啊嘛。 嗰個同學係咪好曳？ 係啊，又唔係喎，又唔係 正直不阿嘅其實。 係啊， 之後仲即係加入咗政府部門從事一啲正經嘅工作咁樣。 又唔係咁樣。咁啊上到去咧，咁你知嗰度地方又唔係話闊，但係台就比較多。咁一張台同一張台咧，必定係知道貼噶嘛。咁、如果兩邊張台嗰、那個教波嗰個人都係教到喺嗰邊咧，咁你就會你知 Q 棍會唔會撞到我個身啊？ 咁、哦、啊排隊你要， 唔係排隊啊，睇下邊個惡啲啊！你真係少去，小白真係 講都唔使講啊，望一望嘅啫。跟住咧，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協嗰個咧就係。你先， 唔系都唔使讲你先嘅，你等人哋打完先咯。 系啊， 但有啲人咧打波咧打出 Q 嗰下咧又度好耐喎。 系啊， 好慢嘅其实。 即系识打 站长咁样系咪？ 所以我就话中意睇嗰啲打得好嗰啲咧，譬如睇奥苏利文嗰啲咧，佢都度，但系佢唔系个波企定咗先至度。其实佢系对上嗰一 Q， 佢就知道佢呢一 Q 打到去边，佢就度嗰一 Q， 即系佢系早咗嚟一。早咗你一 Q 噶啦，已經哇咁厲害嘅，即係話佢已經預計到佢嗰一 Q 打出嚟個波會喺邊度停啊！ 佢仲要 set 波嘅時候咧，佢估到你嗰一 Q 你會點樣打？ 所以呢啲先係大師。 有啲人咧中意欣賞桌球咧，就中意好快打到147度咁樣，147咁樣啦，好似火箭奧蘇利雲都係咁啊，即係又快出手又 唔抵睇嘅其實打完到咁快。 咁佢今次會有啲表演嘅，即係 花式咯， 花桌啦，花式桌球啦咁。與此同時咧，有啲人中意睇桌球咧，中意睇 set 波， 係嘅， 即係因為 set 波係一個防守嘅伎倆嚟嘅，特別係人哋已經入咗，譬如30多分，對比你一球都冇入咧，可能有啲人咧就會不斷做防務嘅工作，即係不斷遮住啲黑波啊，等你唔可以教得到啊，等你打死啊，你真係又打開啊，鍾哥，有機會同你可以打下桌球，我都幾中意打嘅，有一年，但係嗰一年咧，我嘅學業咧。 荒廢咗啊！ 不斷暴退，不斷暴退，掛住打波，因為太沉迷啊，太沉迷啊！因為啲同學就係受彭貝影響咯，同埋咧，我學校對面有間桌球室嘅，依家變咗戲院啊！依家變咗戲院，即係舊時麗宮戲院嗰度咧，跟住後屘改建咧，改咗一間桌球室啊！ 所以你就因為咁樣，你就中意咗睇戲啦。 都系嗰个空间， 都系个空间。我冇人打波睇戏啊！ 唔系，本身咧，新蒲岗都系一个睇戏重地嚟嘅。除咗丽宫戏院咧，仲有一间叫丽思戏院。 哦， 即系以新蒲岗一个小区咧，佢拥有一间两间戏院咧， 好厉害啊！ 系好疯狂嘅呢一件事。小白，你点样接触桌球咧？ 桌球咪以前都有啲朋友落去打嘅，但系真系唔系话打得好多。因为咧，其实 奥夫人度假村嗰啲 唔系唔系，我都有落去。都有落油麻地佐敦嗰啲嘅，但系咧，因为我真系打得好差，本身即系天系啊，资质嘅问题。你叫我咧， 你系咪嫌啲嘢污糟啊？其实 唔系啊，我即系譬如你要攞板啊，或者踢波、篮球呢啲咧，即系容易上手。但系拎住支棍咧，因为佢系需要你好直咁样督出去噶嘛。我呢下我真系做得好差，我到而家都做到，我连玩康乐棋我都打得好差，系啊， 唔系两个唔同打法 嘅问题。 康乐棋咧就系咪落去嘅，桌球咧就系推出去嘅。Suppose 咧你支杆咧就同你个下巴成一线咧就可以打到个直线出嚟噶。 我嗰阵时见有啲着住短裤背心嗰啲僆佬咧落去打康乐棋当打桌球咁样打，系啊， 咁系咁啊， 以为自己好型啊，以为自己好型咁样。 细个系咁噶啦，细个系咁噶啦。系啊，嗱，讲翻呢一个咧，为咗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啦，咁啊，呢个桌球总会咧，呢个都系盛事嚟噶啦，咁啊，邀请到咧世界排名第一嘅火箭奥苏利云啦、罗伯臣啦、沙比啦、傅家俊啦，同埋吴安仪咧就献技嘅，咁啊，目前好似仲有少量门票喎，咁你想睇就梗系要买飞啦，但系买飞之余咧，有一个特别嘅嘢咧可以讲，即系你唔好以为哇，就系欣赏个球赛，仲有啲着数嘢就系咧。凭票入场的观众更加可以参加球手的签名会、同一众的桌球大师、一起合照，即是好像舞台剧、 即是包影相 之后散场，是啊， 可不可以跟他打局啊？ 我都想， 你可以问 他得唔得？ 他冇话你不可以问，你可以问， 你会点问呢 ？Can I am your fans? Can I play with you?咁样系嘛？ 温镜温镜 啊！嗱，大会啊宣布啦，星期四至到星期六啦，咁啊，即系听日开始嘅，因为每日 多啦，温度 一蚊一度， 一蚊一度。 你个年代算好贵噶啦，一蚊一度。依家随住物价上扬，变咗10蚊啦。不过呢啲唔系嚟噶，一蚊系 美金， 美金系啊，冇，打波本位落市， 打波不赌波， 系。唔系赌，较劲，较劲，唔得噶，都唔得嘅，啊，唔得，纯粹咁样观赏下桌球运动啦。咁因为随住我一定要讲傅家俊啦，其实都改变咗个桌球文化， 系啊， 即系令到大家都知道，喂，打波咧可以维生噶，打波咧可以去到国际级噶，打波咧可以赚到好多钱噶，而系正正经经咁打噶。你试下70年代，你同妈咪讲话，啊，我要做桌球手，督波咪督波咯，死仔，唔读书啊！你出咗去以后冇翻嚟，咁但系依家已经好唔同啦。 系啊，傅家俊佢扭转咗呢个嘅观念咧，其实佢真系功不可没啊。因为佢无论喺个形象啊，或者自己谈吐，甚至乎你见佢而家嘅事业啊，佢亦都接触好多年轻人，甚至乎小朋友都系，即系都系将嗰个足球嘅文化咧，将个桌球文化继续教落去。 我中意睇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桌球系其中一种咧，好讲心理质素嘅运动。 系啊， 好讲心理质素，因为我觉得一挑清袋，以佢哋嘅弹数咧，其实个个都得噶啦。 系啊， 系争在落场嗰一下。佢哋個心理質素係點樣？即係睇到佢哋幾咁淡定呢樣，最中意。 咁啊，焦點所在一定係奧蘇利雲對吳安儀啦，即係香港嘅四眼 Q 後啦。咁點樣去上一個表演嘅競技項目啦？ 我覺得今次爭咗一個， 係邊個？ 爭咗一個，鄭少秋。叫埋秋 官 嚟， 倚天 Q， 倚天 Q， 咁就 你又知秋官唔去睇睇咁樣， 佢落場打住， 因為秋官啊，唔止世界排名第一啊，桌球天王 第一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次新闻。

不如重用啦。 哦， 咁你重用第一样嘢就系 环保用， 环保用，咁你即系变咗划少好多噶。 嗯， 嗱，佢每一次飞出嚟都要飞几分钟，划少几分钟喎，每一次。咁呢个最初就系因为呢个原意嘅，即系因为人手不足，悭得就悭。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之后发现啦，啊，原来经常睇。啲人會記得好清楚，入曬腦嘅，因為每一集都係嗰幾個畫面啊嘛，咁就會好清楚啦。咁從呢一樣嘢衍生咗另一樣嘢出嚟啦，就係原來細路仔睇完呢一類型嘅卡通片之後咧，佢可能唔記得個劇情，乜嘢都唔記得，我就係記得嗰幾格，即係變身又好，出擊又好， 出絕招咁樣， 出絕招又好，我就係記得嗰啲咯。咁原來呢一啲咧。就衍生咗另一樣嘢出嚟啦， 係 就真係變成一個商機啦。 哦， 原來嗰啲小朋友去到最後，點解佢會買嗰件玩具呢？ 嗯， 原來就因為佢因為嗰幾分鐘嘅畫面，日日睇，經常睇，入咗腦，佢覺得要擁有一啲玩具，就等於擁有咗嗰啲畫面， 哦， 就等於擁有呢套卡通片。 嗯， 咁譬如話你睇當你睇鐵甲萬能俠， 係 我點樣擁有一個鐵甲萬能俠乜？我冇辦法擁有噶嘛， 係啊， 因為冇啊嘛呢個世界， 玩具咯，唯有就係、 是、玩具咯。啊、你擁有嗰件玩具，咁我就攞咗嗰個玩具就勾起翻我睇嗰啲畫面嘅回憶。 所以細個咧，即係每出一集卡通片啊，或者呢啲劇集咧。你即刻會想買佢啲玩具， 係啊！ 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咧，即係前排咪 reboot 翻嗰啲四驅車嘅， 嗯， 記唔記得最元祖咧？ 你好似有買到啊， 係啊， 之後 四驅狼啊， 四驅狼啊嘛， 因為四驅狼， 四驅狼側邊嗰啲我又唔記得咗叫咩名， 唔記得啦， 我淨係記得四驅狼 地平線咯，你一定記得地平線啦，係 啊，地平線係佢專屬嘅車嚟噶嘛。 不過一個題外話好搞笑，即係講起四驅車，即係分享一下。 你有冇买翻啊？ 我冇，因为我唔系好沉迷四驱车。 哦， 四驱车你哋点样玩噶？喺嗰个轨道上边玩 的。系啊，喺个路轨嗰度玩咯。 但系有一我如果冇记错，有一辑咧就直头系俾佢喺嗰啲真系啲路嗰度行。 系啊，有 系、 哦、啊， 有。佢哋玩一个好似攞住个 波棍， 攞住支棍嗰啲叫做咩？即系攞住支棍咁 四驱棍， 等等先，即系行噶嘛。 嗰支棍咧，我好熟嘅。佢从来都冇讲过嗰支棍系叫咩名。佢只系。不断用支棍去操控架车，同埋佢有玩野地噶， 系啦系啦， 因为佢要换越野胎噶， 系啊， 佢咪一个肥仔嘅角色嘅，我真系唔记得咗叫咩名字。嗰个肥仔嘅角色咧，绿色嘅架车，佢专系 泥地， 系啦，跑呢啲叫做野外啊嗰啲嘢， 烂地咁样， 蛙里啊， 咁但系咧嗰时好奇怪噶嘛，哇，你架车装咗摩托行得咁快， 嗯。 个人可以追得到， 系啊！哎，我都想讲，其实嗰架四驱车咧，佢轰一声，佢真系咦一声佢就好快，跑得好快噶。 所以最近有一件，即系所以大部分咧都会觉得四驱车摆翻喺路轨度行，你情愿嗰个路轨搞到天花龙凤，你咁样你会觉得开心啲。咁所以最近有玩具咧就出咗系遥控嘅四驱车， 哦， 反而唔系好受欢迎， 嗯， 因为佢哋唔惯。喂，我哋唔系咁玩四驱车噶，四驱车一系你摆落路轨，一系你就俾啲棍我撩。但你遥控咧，好似唔系嗰件事，即系反而觉得入唔到局啊。 哦，你话又冇遥控车咁高端， 佢又唔系遥控，即系你冇睇过任何嘅卡通片系遥控啊嘛。咁所以咧，原来嗰个卡通片里边某一啲场面咧，系影响咗究竟人会唔会喺呢一啲玩具里边消费。 但系好癫噶，真系会消费得好多。头先话有越野胎啦，咁早嗰两年咪突然间兴翻玩四驱车嘅，跟住兴翻咧。有啲主題嘅 cafe 咧，佢 set 咗一個場地出嚟俾玩四驅車，佢真係要你上山下海嘅喎，即係譬如咧，突然加啲泥沙落去啦，咁你要換胎，跟住咧有一個咧係水噶，咁咧依家咧啲四驅車有防線胎同埋海綿胎，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有玩啲藍色嗰啲海綿胎， 換摩打噶嘛，你記唔記得 啦？係啦係啦， 即係三萬轉定八萬轉咁樣。 嗰陣時最勁咧，即係最貴嘅嗰陣時咧，就有一隻叫黑魔。黑魔就系黑魔打嘅意思啦，即系成个魔打都系黑色嘅，就双星出嘅， 冇钻研啊呢只。 跟住后屘咧，国产就有个牌子叫双钻， 哇， 就完全直耷咗嘅， 系嘛？ 但系佢嗰个黑魔同嗰个黑魔个钻数争好远嘅， 系， 净系买个魔打两嚿水啊， 系啊， 嗰个魔打仲贵过你本身买嗰架四驱车啊。 讲翻啲画面 ，sorry 真系扯远咗，停唔到落嚟， 即系嚟呢啲回忆，讲翻个画面咁样，咁。跟住咧，咁慢慢發展落嚟，哦，原來真係你嗰套卡通片裏邊有一啲經常出現嘅畫面，啲人就會買啊嘛。咁去到發展到點樣咧？咁一啲玩具生產商 喂，唔係啦，不如我直頭買咗間動畫製作公司。咁、我買 咗之後， 我製作動畫，佢嘅話語權咪大啲咯。咁佢就會要求嗱，我一定要咁，一定有呢啲嘢。點、解咧？你唔冇呢啲咁嘅畫面，我點樣可以賣玩具啊？咁、即係用咁樣嘅調翻轉頭，就變咗用嗰個商品去影響翻嗰個創作啊嘛。咁呢個冇所謂啦。咁即係 有雞先定有蛋先 啫。最後，所以你而家睇特別某一個品牌出嘅玩具。嘅嗰啲動畫咧，你就知道點解又係嗰啲畫面，經常都係嘅，咁你就明白其實佢就因為想你睇多啲，你記得嗰啲叫做名場面，你記得之後你咪買玩具咯。 哦， 係，即係其實用呢一個套路咁樣。 而家諗翻起以前好多嘅動畫咧、其實你要一諗，我都會諗翻起佢哋嗰啲，即係頭先又係括弧名場面， 變身 就出絕招啊，變身啊，即係就算而家你即係中國老師，而家好多模型或者玩具都係咩出復刻啊，唔知幾多版嗰啲咧。其实他们就算玩具箱摆 pose 都是摆回那些 pose 的。 但是调回转头今天想讲的这个就是个背景。但是最近呢我就有即是最近都是这几年有些玩具生产商呢就喂其实如果你要去到这么大阵仗我要买一个动画制作公司整套动画制作出来好贵的、哦 嗯。 我没办法去即未必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这么大的投资嘛。我又怎样可以利用到呢啲所謂嘅名場面去賣佢哋嘅玩具咁跟住有一間公司咧，我就覺得好厲害啦，即係都係日本嘅公司，咁啊好厲害，佢點樣呢喂，既然大家你睇完，正話都講咗啦，你睇完之後，你唔記得個故仔嘅，你淨係記得嗰幾格嘅啫嘛，即係嗰啲變身又好，出發又好，我咪淨係拍出發同埋變身俾你睇咯。我其他咩都唔做， 冇内容啊， 冇内容 咁唔好喎、又。 咁佢咧就因为而家特别系喺呢十年里边， 即系网络年代， 网络年代啦。我唔系摆电视添、我直头唔使摆电视，我摆上网。譬如佢将某一件产品，即系一个玩具，咁佢将佢真实化咗，即系变成一啲3D 嘅动画。我净系要佢哋喺个天空度飞，我净系要佢哋合体，冇啦。其他前文后理佢用文字写出嚟嘅啫，你自己意会啦，即系有外星人又好咩、都好，跟住咧真系变身嗰啲画面咧，佢就拍俾你睇、但系都系 3D 嘅啫、即系当然佢都有几有质素嘅。 咁系乜嘢啊？有咩卡通或者有咩动画系咁？ 冇，完全冇。 佢系 sell 一个好有型嘅 character， 系、啦， 然后你就去追捧呢个 character。大家入边，譬如佢系机械人，我纯粹估啦，佢机械人嚟嘅。咁然后佢有咩炮？佢你完全睇到嘅，但系咧你冇打过，冇睇过佢打仗噶， 冇 嘅。系啊，然后你就估佢，或者你幻想佢嗰支炮飞出嚟嘅时候几咁劲嘅。 好啦， 系啦， 就系咁样啫。估唔到又俾佢杀出条血路， 好嘢！ 啲人就系因为哦系、哦，其实睇完之后。个脑里边已经好似有咗啲名场面，前文后理，我自己谂咗佢啦。咁佢就写咗个背景出嚟噶嘛。咁、我自己再去谂下个故仔，反而好似咧自己令到嗰个故仔更加丰富。即系如果你譬如话我写咗一个故仔俾你睇嘅，你就俾佢局限咗啦。而家冇啊嘛，大家就可以乱咁谂都得。但系去到嗰啲名场面咧，你又会睇得翻。哦，系喎，系喎。 同埋我一定会谂一个我自己最中意嘅故事剧情， 即系你会补完翻。其实旧时细个个脑咧都会谂紧啊，个故事发展系点咧？即系睇嗰啲卡通片连续嗰啲，即系当足球小将啦。你都会喺度谂啊，嗰场波赢唔赢到咧？啊，林元三又俾人射爆咗只手咯，即系又断骨 又断咯， 点算？可唔可以即时搏翻咧？咁样 你即系补完咗啊嘛？啊，咁啊变相呢几年里边，佢用呢个方法咧，又俾一间咁样细公，即系叫做细啲嘅公司咧，去杀出条血路。佢嗰啲产品又几好卖， 系啊， 即系觉得真系好嘢。有时候未必一定要用好大嘅资金或者一个资源，你先至做到一啲嘅业绩出嚟。即系我永远都话。动脑筋先至最 佢机器人系咪真系靓嘅先？ 靓到爆！ 系啊， 有机会自己见到钟哥问下佢乜嘢机器人啊？ 蒲台岛呢个地方有香港南极之称，咁啊位于香港东南部，系香港最南端有人住嘅岛聚嚟噶。而真正嘅香港最南端其实系另外一个无人岛聚，原来就系位于索古群岛入边嘅头颅洲。不过好多人咧都会当蒲台岛就系香港最南端噶啦。啊，话时话蒲台岛呢个名到底点嚟嘅呢？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台岛呢个名字就是因为岛上面好平坦的地势是很有关系的吧。在海上面望起上来，哇，离远望，喂，哇，那里有个浮台，哦，原来不是浮台，是蒲台岛。蒲台岛的蒲字是有浮紧这样的意思的。岛上面的地质也都以花岗岩为主，有很多都是经过长期风化而形成的，其形怪状的岩石有很多，当中也都有几个特别出名的，例如一些叫做灵龟上山石，又或者是佛手岩，都是更加被称之为香港十大最靓的岩石之一来的。所以蒲台岛也都有香港十大最美岩石小岛的美誉的。除了这么漂亮的石头之外，现在还知道蒲台岛的名字的由来，对它亲切感大了，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计划一下去那里兜一转，感受一下香港南极的风采呢？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仲有两三分钟时间咧，先到九点啊，讲啲轻松啲嘢。咁有阵时咧喺网络上边都会睇啲短片啦。估计两位拍档近排都有睇嗰条龙舟片。 哎呀， 其实咧你睇完之后咧，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 都几 funny 啊！嗱咩啊？你唔明咩啊？ 咁样铲上去人哋个船嗰度咯。 咁唉，有好多人其实学艺未精。即系学艺未精， 真系唔 咁，但系又可能参加啲公司嘅比赛，其实大家都系牙牙乌噶咋，即系你、啊、你旧时年代有冇帮电视台 跑过龙舟？好似 N 年前有落过一次嘅， 大家都系玩一下，即系影下相，呃下 like， 跟住即系嗰个年代冇得呃 like 噶啦，即系大家。即係學少少咁啊，識少少扮代表啊、嗯！我一次幫公司爬都翻船啦、啊，直情有一年好興噶。舊時啲傳媒機構好中意爬呢啲龍舟噶、嗯，即係有啲傳媒龍舟競賽咁樣。 香港仔我記得 係啊係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學藝未精，你咪撞到人咯。但係成條片咧，我覺得好療愈嘅地方，其實嗰個咧真係逆流大叔嚟喎。 係啊， 佢可以咧。 企翻起身，佢企喺条龙舟嗰度，跟住就可以指骂佢，不断咁样。 其他嘅队友咧，唔好理， 系啦， 继续抄先。 佢其系啦，其他队友咧冇， 系啊， 你有你闹，我有我继续爬。哇，好劲啊！ 我睇呢条片我都， 即系个感受好深啊！ 不其然睇咗好多次，我自己都同埋睇有啲我唔知系咪得一个片源咧，有啲咧就将佢配上字幕噶啦。 有啲又拍唱埋歌啊。有啲真係好心機喎，即係將呢啲即係網民發揮創意，將呢啲搞笑事啊再搞笑啲。 咁即係希望都係啦，爬龍舟都係大家開心曬啦，輕鬆鬆咁樣，就唔好即係大動乾戈咁樣啦。 不過我哋睇呢啲片都即係當然最後冇事啦，又冇見血啦，咁樣可能撞親少少啦。咁但係睇嘅時候係心靈係好療愈嘅。不過覺得奇怪一樣嘢就係、是、啊，點解重陽會出條龍舟片咧？點解唔應節啲？端午嘅时候摆出嚟咧， 之前一路褪旗啊， 系咪？即系呢啲龙舟比赛一路褪旗，哦，我又真系唔知道啦。咁大家即系得意嘢啊，周围都有，自己发掘一下啦。 前入口车多，车龙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针式定冇检？ 冇检。 上呼教子定投身革命？ 我抽紧，全心投身革命，绝不后悔。 想知道抽紧投身革命嘅心路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丰中学嘅同学声演《革命之利剑》，女中之豪杰抽紧。阿摄，当港铁列车门要关上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所谓执书行头惨过咩啊？我冲就不会啦，乖乖地等下一班车啦。 答啱啦，送份礼物过你啦。 港铁礼让运动2022，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的节目是 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どこから来たのと問いかけても、空は何も言わない。 日本男歌手秦基博为海贼王 One Piece 的电影其中一首的片尾歌曲就作曲，主唱当然就是同样有份参与电影演出的阿朵。阿朵在日本被誉为同时拥有钢铁以及玻璃双重声音的女歌手，今次作品入面用风去到做主题，唱出电影女主角痛苦和当中仍然努力向前出发的感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朵风的去向》。 个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阿朵风的去向》《卡西诺月桂》。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做得超好啊，道指咧升825点啊吓，上翻咧30316嘅水平啊，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12点，纳斯达指数咧都升360点啊，科技股受捧啦，亚马逊咧获得大行唱好啊，高收4.5% 啊吓，苹果公司咧亦都咧升翻接近3%啊，咁啊，港股 ADR 点睇啊，咁啊，欧元市储埋力咧。就升796点，睇嚟今日咧有机会迎嚟一个比较大嘅升市啦，咁好好啊，即系叫放完假咁啊，重阳之后重新出发啊 ，reboot 一下港股咧，都 reboot 啊，推高少少咧个恒指咁就正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老生常谈啦，我哋经常都会话咧，同特殊学童一齐咧，面对住一啲挑战或者系困难嘅时候咧，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要保持冷静。喂，但系其实咧喺好多好特别嘅场景咧，尤其是啲突发嘅状况，都几难第一时间冷静落嚟噶。 是啊，因为除了在屋企啦，成喺学校都是啦，咁我即係我都有喺特殊学校度工作㗎嘛，咁有时啲細路仔呢都好配合㗎喎、哦、突然间呢有一个唔知咩位咁样呢，佢就突然间就会大叫啦，咁然之后呢就成个呢就会系掠咗落地㗎啦，咁跟住呢就亦都会同我斗力斗咗好耐咁样啦，咁因为佢个言语又唔系咁好啦，佢听嘅又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其实佢又唔系好理解我哋想点嘅，咁喺嗰个情况之下呢，好多时呢就是 coach parents 最重要了，即是教家长最重要了，因为你见到家长呢有时候可能会不断地可能讲很多的说话、又或者是、用一些即是家长都会捉住个小孩子的手啊，因为可能他其实这些呢是反映到呢、个小朋友呢平时在家里家长是会用这一种方式咯，如果是小孩子小一点啦，即有时候是学前的话呢，可能真的捉住他的手捉住他的脚这样夹住他都 OK 的，即当然不是暴力啦，咁有時候我都見，即係有時喺視像啦，我見到咁嘅情況，咁我就叫家長攬實個小朋友啦，咁啊捉細隻手，咁但係咧個家長咧就可能係啊。等個細路仔貼近自己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可能係唱下歌啦。咁即係雖然佢聽得唔好，但係咧，其實當個小朋友咧挨住喺媽媽個心口度啦，咁佢哋就會有個安全感啦。咁啊，同埋一啲嘅聲音咧，亦都可以係冷靜咗個大人，亦都可以冷靜到個小朋友噶。 咁呢一个咧，我估都真系要个家长咧对个小朋友嘅特性，又或者当佢遇到突发状况嘅时候咧，到底会有啲乜嘢后着啊，或者后续嘅状况咧，先至知道用啲乜嘢方法嚟到对症下药啦。好啦，倘若如果系一个新接触小朋友，譬如话系一啲嘅导师啊，又或者系一啲咧志愿嘅服务者啊咁样啦，如果面对住唔同特色嘅小朋友咧，有冇啲巧妙系个个都可以万事万灵，帮佢哋可以尽快咧？平静落嚟，冷静落嚟嘅咧。 真係好難啊，因為其實呢真係每一種唔同嘅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啦，再加埋個環境啦、前置啦，有好多因素㗎。咁所以呢喺嗰個情景啦，咁好多時老師即係突然間有個小朋友可能啊隔離個同學撞一撞佢咁樣，咁對於我哋係過敏嘅小朋友呢，咁可能佢就會即刻呢就會係尖叫啦、大嗌啦，又或者係可能我哋嘅小朋友啊想攞嚿擦紙膠，點個擦紙膠跌咗落地下，但係佢呢又冇能力 力去執翻腳擦子膠咧，咁佢亦都會有啲情緒會大爆發出嚟嘅。咁作為老師啦，咁好多時就係、首先即係冷靜咗先啦。咁有時老師可能係會叫個小朋友可能叫佢安靜咁啊，有啲可能會係捉住隻手去安撫。但係頭先講啦，如果係過敏小朋友咧，如果喺一個陌生環境啦，或者係個老師佢又唔熟嘅話咧，你去捉佢隻手咧就重大件事，佢會覺得你好似襲擊佢啊咁樣。咁所以呢啲位咧，其實都要小心啲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引致好多啲不必要咧嘅，好似俾人哋嘅感覺上好似暴力啊，或者係虐待啊咁樣嘅。 我相信咧，即系所有照顾者啊，又或者系真系喺特殊学童身边嘅人士咧，都必定系受过专业嘅训练，同埋知道点样去 handle 佢哋嘅情绪或者一啲突发嘅状况嘅。好啦，咁但系如果喺街咧，我哋有时都会遇到一啲情况，就系可能喺身边咧有一啲路人啦，又或者有啲突发嘅状况，譬如我之前都试过啦，喺交通工具上面啦，有一啲嘅小朋友突然之间情绪失控，可能会周围走啊，或者会尖叫啊。甚至乎咧，可能会做出一啲咧伤害自己，甚至乎系身边人嘅行为。咁遇到呢啲情况咧，我哋作为一个普通旁观者，应该有啲乜嘢嘅态度，或者有啲咩嘅处理方法咧？ 呢一個咧就我哋就最好就大家冷靜咗先。咁有個小朋友咧，佢有個情況，咁其實最大壓力咧，你會覺得係邊個啊？ 應該係個家長啦。 是啊，是啊，因为家长啦，同埋即係或者係照顾者啦，咁佢多多少少呢喺嗰下呢，即係就算佢点熟悉个小朋友，或者佢有佢个处理方法，但係可能个处理方法呢，我哋路人呢可能觉得啊，梗係唔可以咁样啦，咁即係可能会加啲意见嘅话呢，其实呢係令到个家长呢就更加迷茫啊。咁而当个家长呢控制唔到佢自己嘅情绪呢，其实佢亦都控制唔到嗰个小朋友㗎。咁所以呢，即係头先你所讲啦，即係作为我哋一个旁观者咧，咁喺呢个情况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喐啦。咁咧就系保持安静。咁当然啦，个细路仔如果系有危险啦，头先你讲，可能佢系猛咁即系已经系妈妈可能系拖住个手，佢已经甩开咗妈妈，系咁飙出去一啲危险嘅地方。咁我哋梗系要即刻捉住个细路仔啦，即系真系危险啊嘛。咁但系如果咧唔系太危险嘅情况咧，咁我谂我哋就最好咧就系、望住佢啦，即系望实啦，即系其实你望实咧系帮紧噶啦，即系起码帮一帮家长啊，会防止个细路仔有咩嘅意外啊咁样咯。咁而家长咧，咁可能佢呢啲情景通常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佢都系好有经验噶啦。咁当佢好有经验嗰阵时咧，咁其实佢都会系用翻佢嘅方法咯。咁当然我都见过啦，有家长咧其实都系唔系好知，即系唔系好了解个小朋友咧，咁亦都会咧系用一啲嘅暴力。即可能是突然间是又咁啦，头先讲啦，好啦，捉实佢啊咁样就，其实当你捉实佢嗰阵时咧，个小朋友咧系更加惊嘅，即系佢你我哋旁人可能见到啊，佢好似反抗啊嗰样嘢咁样，咁但系其实咧系个细路仔佢个内心系更加惊，因为佢处理紧佢情绪之余，而佢又自己都未曾冷静到，但系咧又多咗啲外来嘅俾人哋捉住啦，或者系压住佢啦，或者呢啲咁嘅情况咧，咁都唔系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最好咧就系观察一下，即系个家长点样去做。而家长咧，咁有阵时可能系一啲嘅呢啲咁嘅尖叫位啦。咁家長有時會知嘅，即可能係例如好似有啲咧就會係攞有個刷啦，即係嗰啲即係平時嗰啲刷毛嗰啲咁嘅刷咧，咁可能刷一刷佢啲皮膚啦，咁都可以令到個細路仔咧係會冷靜到嘅。 嗱，我自己就覺得啦，好似我咁樣啦，我都試過曾經喺街度撲跌倒，我自己都會覺得哎呀好尷尬啊咁樣。所以咧有時真係難免咧，如果自己發生咗一啲狀況咧，都會好驚人哋投射一啲咧奇異嘅目光。甚至乎系咧，都担心人哋未必了解自己自身嘅状况啊，点解会跌亲啊，或者点解会有啲咁尴尬嘅状况咧？咁所以我觉得咧，嘉伟都讲得啱嘅，即系路人又唔需要话特别煞有介事，更加唔好指指点点，又或者系讲一啲咧令人对好难堪嘅说话啦，咁就唔好啦。咁至于可能照顾者本身咧，都有一套嘅方式咧，知道点样可以尽快去处理好嗰个情绪。当然啦，即系任何事情都系嘅。总会有啲你预计唔到嘅状况发生，譬如可能我平时用开呢一个压力球咧，就可以令到我个小朋友冷静噶啦。今次唔知点解呢个刺激咧，连个压力球都帮唔到手。咁但系咧， 照顧者亦都要保持住冷靜啦，同埋要一個耐心嘅心態，就係、是、如果萬一真係呢啲方法都失效嘅時候咧，可能就要再試其他方法，或者咧都要繼續咧諗下點樣可以揾到其他人士介入去幫手咯。 是啊，同埋俾返多啲空間啦，即係其實我哋嘅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呢通常都係好需要空間嘅。咁如果好似頭先你講話喺個車裏面，咁其實係太多人啦。咁喺呢個情景呢，最好呢就家長呢就係、是、盡快呢，即係能下一個站之後盡快落咗車先。落咗車可能喺個月台等啲人又散咗啦。咁嗰個空間呢就會多咗好多啦。因為我哋嘅小朋友佢隻眼呢睇到啲嘢呢太過花哩花碌呢，佢係消化唔到啊。即自閉症小朋友咧，可能佢會望到少少嘅嘢，佢唔係好明嗰樣嘢，都會係觸發到嘅情緒嘅。咁所以咧，當嗰個家長咧，即係帶嚟咗個小朋友啦，或者學校啦，或者係一啲頭先你講嘅補習社啊，或者係一啲任何嘅活動裏面啦，咁啊導師咧，就可能個細路仔嘅情緒咧，我哋都盡量係帶開咗佢先。咁啊，等佢咧就起碼隻眼咧視線咧唔再望到咁多嘢，即耳仔呢亦都唔会听到咁多嘢，隻手呢亦都唔会摸到咁多嘢之余呢，咁我细路仔呢就会係容易 calm down 好多㗎啦。 咁我呢啲方法呢我哋都不妨一试啦。亦都希望呢咁多位照顾者同埋呢特殊学童都可以啦。一路努力总会搵到一啲呢可以令到自己呢遇到好多外来刺激嘅时候呢都可以一样保持冷静嘅方法嘅。 是啦，咁大家一起努力學習啦，因为其实会一路变㗎，所以其实真係唔会係有一条 formula 呢，或者係一种方法呢係可以用喺一个細路仔度用，即係一年两年一个月可能两日都用唔到㗎。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呢耐心啲慢慢去學習，大家呢都係一个关爱嘅。其实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呢佢都好爱我哋㗎。咁所以我哋大家一起互相建立个信任呢，咁呢喺遇到呢啲咁嘅情景呢就会係快啲可以係平静到㗎啦。 好啦，咁今朝同嘉慧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再傾，拜拜。 我返嚟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古钢琴又叫做小键琴，是早期键盘乐器的一种，15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由扁薄的长形方盒构成，没有琴脚，所以可以放在张台上面弹奏。外观虽然同钢琴和键琴一样，不过它发出来的并不是拨弦的发声，而是用锤仔敲弦的发声。而呢一种装置就同我哋而家嘅钢琴非常之类似啦。不过当时嘅古钢琴声音咧比较薄弱一啲，装置亦都稍为简陋，所以出到嚟嘅音色并唔明亮。鍾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无疑赠予快地安 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抹苦我的根，无穷尽美好或怕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亦成恨，日后重游当初相识热闹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 31 嚟到星期三早上嘅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今日有阿畅喺度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嗱，我仔仔最近咧都开始啊喺呢个校队嗰度咧就学习踢波啦。啊，唔知道佢第日会唔会有机会上呢个节目《我们的超青联》？ 咁啊，系祝佢系踢波一帆风顺啊！ 咁啊，梗系要啦，唔好受伤啊！祝佢唔好受伤先。 系啊，啱啱，祝佢好好享受啊！ 系 好啊，咁啊，介绍呢个节目啦，咁就系晏昼6:30啊。呢个我们的超青联，咁就带大家深入认识咧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嘅。嚟到今集咧，就同大家认识一下佳联元朗啊呢个球会啊，即系元朗足球会。 系 咁啊，近年咧就用呢个佳联元朗嘅名义参赛嘅，咁啊。佢哋咧就因為經濟嘅問題啦，喺二零至到二一年呢個球季咧就決定啦，就唔參加港超聯。咁而家喺甲組嗰度比賽嘅，咁佢亦都係透過呢個參加超青聯咧，就去青訓啊，就發掘區內嗰啲青年嘅球員嘅。咁佢咧就話自己咧就唔係嗰啲大球會咁多資源啦，但係佢仍然係希望佢哋嗰啲年青球員咧喺比賽上面咧搏盡無悔，逆流而上咁話。咁我哋今日一齊睇下佢哋點樣搞青訓話。 哇！啲 slogan 好熱血喎、 啊。系 啊，最中意睇热血足球啊！ 咁啊，梗系啦，我细个睇足球小将都系贪佢热血啫嘛。 冇错，冇错。 好，咁啊，7:30嘅盘点25，唔知今日嘅主题啲咩咧？ 系啦，咁呢个盘点25年咧，今集就请到嘉宾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同大家讲解一下咧，香港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定位同埋角色。佢亦都会咧分析一下咧各项同香港有关嘅啲粤港澳大湾区嘅合作协议同埋支援措施咁话嘅。咁啊，对呢方面有兴趣嘅朋友，今晚7:30要留意啦吓。 咁另外8:00亦都系医生与你。 系啦，咁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下头痛嘅问题啊。咁头痛咧有好多原因嘅，大家知道啦。咁当中有一个好常见嘅头痛嘅成因咧，叫做压力性头痛啊。咁即系咩意思咧？顾名思义啦，即系长期嘅焦虑、紧张、压力过度就会造成头痛啦。咁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呢个问题嘅。咁究竟即系我哋知道啦，压力系一个精神上面嘅问题，但系点解会引致我哋即系肉体上面有头痛咧？佢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咁今集咧，请嚟呢个脑神经专科医生上嚟同大家讲下佢哋嘅成因、症状，最重要系点样可以舒缓同埋预防嘅。 哦，等我由今晚偷下试先。我成日见阿仔啲功课咧，我都发觉好似有啲头痛。 系你头痛定佢头痛先？ 系我同佢一齐头痛。 咁真系要睇下 脑神经专科解唔解决到呢个问题啦 吓。好，唔该晒， 梗系要啦，梗系要帮到我啦，唔系一日都头痛，搞唔掂啊。好，唔该晒阿畅，拜拜。 唔该晒。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系啦，关心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都系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有几阵嘅骤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咧离岸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气温咧稍微下降啦。日间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今日好似钟哥话斋咧，白雾啊吓、嗯，啊又冇酷热天气警告，啊又冇嗰啲雷暴啊，又黄色啊火灾嗰啲。乜都冇啊！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5%啦。咁啊，咁啊，如果有啲户外活动都可以进行嘅，不过视乎你系咪真系要翻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起先为合资格公立医院同门诊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指65岁或以上长者可以在今个月24日起，无需预约，亦都可以到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医护人员会检视相关人士以往接种记录，建议系唔系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强调同时接种两款疫苗是安全可靠。港岛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顾问医生梁永敏说，冬季流感高峰期一般在1至3月出现，不过流感个案减少，普遍市民未必有足够抗体，尤其是年老年幼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而目前新冠疫情未稳定，有外国研究指出，如果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冠病毒，病情可能会较为严重和出现较高死亡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70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3宗确诊和747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占最多的64宗，其次是广东的34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以内蒙古的243宗最多。另外，新疆91宗，天津57宗。内地累积251,600多人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43,500人康复出院。北韩官方传媒继续对试射导弹表示沉默。北韩寻日朝头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传媒报道，北韩通常在发射导弹之后的第二日，透过官媒报道相关消息，公开导弹发射的性质和发射现场图片。但从今年五月起，无论发射成功与否，北韩传媒一律保持沉默，认为北韩在挑衅后保持沉默可能已经成为新常态。另外，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延东、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通电话，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是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的鲁莽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商定几星期内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说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总值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4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弹药和装甲车等额外武器和装备。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拜登又说，美国随时准备要令任何支持俄罗斯吞并的个人、实体或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目前已经拥有16套海马斯系统，这些系统被视为乌军反攻的最有效武器。

寻日视线寻觅着真，晨光在假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应该点反应呢？有啲调查话，随住年纪增长，朋友群会越嚟越少。以前经常见面嘅朋友，而家好少聚埋一齐。你会话疫情关系嘛，见面唔系咁方便。就算唔系呢个原因，同朋友见面嘅次数又真系越嚟越少。年轻嘅时候不断想扩阔生活圈子，人生行咗一大个圈，就想将时间留翻俾自己。你可能又会话啦，唔系、哦。我認識一啲人，就算乜嘢年紀，仍然日日好多交際應酬喎。係嘅，係嘅，唔同人有唔同嘅生活態度，最緊要過自己舒服嘅生活就得啦。早兩日有個朋友約我飲杯嘢，佢話好耐冇見，仲話再唔出嚟，唔知你係咪有啲乜嘢事添。講到咁，我梗係去啦。到咗餐廳，唔單止佢，仲有一个新面孔。我做呢行当然日日有机会见一啲素未谋面嘅人，但係同一啲完全唔相识嘅人咁样坐低，真係好耐冇试过。呢位朋友大约四十岁左右，打个招呼之后，佢攞出一张卡片，我随手想接住，点知佢有一个尴尬嘅表情就话啦，呢张系电子卡片，你只要用你嘅手提电话就攞到我嘅联络㗎啦。咁嘅情况，我当然只好尴尬笑一笑，即刻攞出电话。佢将卡片喺我嘅智能电话上面拍一拍，我就已经得到佢嘅资料啦。我朋友话，而家全世界都系咁㗎啦，你唔系呀嘛。新朋友问我，梁生，你有冇卡片呀？我话冇呀。朋友就话啦，你冇卡片，人哋点样揾到你呀、啊、我冇出声，心里面諗，其实点解要人揾到自己呢？我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佢同我真係两种完全唔同生活态度嘅人，仍然好喜欢高朋满座嘅生活。我成日觉得呢种生活态度究竟係与生俱来嘅技能，还是係后天培养嘅呢？言谈之间讲起我在晨光做节目主持，新朋友说节目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资讯，但是自己不识那些真是没什么兴趣，可不可以讲多些我识的东西给我听，可以多些共鸣、哦、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当然说好啦，然后举了几个例子问他这些有没有兴趣啊？点知我朋友就说这些嘢我全部都识、哦，你可唔可以讲啲我唔识嘅嘢俾我听啊？跟住我唔识答啦。有听众支持当然开心，但系好多时真系唔识反应。一方面想听多啲新嘢，但系新嘅嘢未必个个有兴趣。另外有啲想听一啲识嘅嘢，但系又会话呢啲嘢我都识，你讲嚟做乜啦？到底应该讲大家识嘅嘢啊，还是大家唔认识嘅呢？唔同人有唔同嘅諗法，唔同人有唔同嘅需要，唔同人有唔同嘅生活态度，所以都系做自己想做嘅嘢罢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都好自己现实逃避，不知不觉、就离。漫天的是非，做我的真理。一段和气。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食得誇張，煮得辛苦咧，咁啊，當然即係可能會好美味啦。即係有陣時你煮得好誇張嘅話，落好多配料啊，好多嘢就算炆嘅，你都先炸一炸佢，一定香口。咁但係嗰個工序咧就相當之繁複。咁有陣時見到即係就算屋企煮飯咧，即係為咗一餐飯，原來要煮幾日嘅話咧，我個心都覺得唉，係好食啊， 冇所謂㗎。你煮啫嘛， 有阵时唔系我煮噶， 都冇所谓噶，唔系我煮噶嘛。 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有啲简单啲嘅餸，啊实际上嚟个味道都好嘅话咧，咁嗰啲咧就比较上啱嗰啲我哋叫现代生活嘅方向。 因为你咪讲嗰啲即系即食包好晒，已经煮好晒，你翻去就咁样热翻嗰啲。 嗰啲就梗系会再方便啲啦。咁但系每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大家就会好质疑到底呢啲咁即食嘅文化对我哋嗰个嘅生活个营养咧，到底系有几多冲击啦？ 真系唔知冇考究过。 系啊，即系你话譬如即食面。大家都知啦，即食面你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噶，点解？因为啲味够浓啊嘛。 系咯， 但系其实你都有眼睇嘅，即系我作为家长，有阵时俾佢食即食面咧，食完之后咧，佢一定系喺嗰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钟之内咧，你发觉饮水嘅次数多咗好多， 系咪啊？ 系啊， 哦， 真系噶， 解渴啊嘛， 冇错啦。咁即系代表其实本身佢嗰个嘅食物咧， 好多味精， 好多味精，而佢系扯干咗佢身体入边嘅水分，而佢身体亦都俾个息怒出嚟。 哇！你个仔如果系饮水未算好咯。佢都唔係飲汽水喎， 我唔俾嘛。 有啲 你估佢唔想？ 有啲人直頭搶汽水嘅， 佢都想啦，飲汽水，不過我唔俾啫嘛。我話，因為我都詳細解釋俾佢聽，我話因為嗰啲嘅食物咧。係好影響你嗰個水分嘅，所以你就發覺你自己飲多咗水喎，係唔係啊？咁亦都從而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就教佢啊。所以呢啲食物咧，對你嘅身體嚟講，你就睇到唔係咁好啦，因為佢會令到你飲多咗水。咁啊，開始咧會識得分別㗎，即係可能佢會同你講我自己會我呢餐都想食啲即食面喎，香口喎、不過我唔落咁多嗰個味精啊，好唔好啊？即係佢會多咗呢啲嘅意識嘅，咁都好嘅。咁你始終呢個年代你好難即係完全拒絕佢某一種嘅食物嘅，咁你反而係藉住呢啲機會教到佢，咁都係好，即係令到你自己識分啊嘛。咁令佢出街食嘢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噶，出街食飯咧，佢都會發覺，咦呢餐佢都發覺，我飲多咗水喎，係咪爸爸因為頭先啲餸鹹啊咁樣？咁佢咪自己識分咯，係咪先？咁系啊，咁咪叻仔啦咁样。好啦，今日其实想讲一样嘢，都系啲速食嘅文化嚟嘅，但系咧就相对嚟讲咧会健康少少啦。咁今日呢个咧系一个乌冬，咁先将个乌冬咧就煮一煮佢啦，咁亦都系隔埋水，咁你就发觉即系乌冬都好健康啊，系咪先？咁我就煮完佢之后咧，咁大家就可以先将预先准备咗嘅一啲烟肉咧，你就可以。有啲人中意嘅，如果你都系唔介意咸嘅，你當然煎香口佢啦。如果唔係，你口普通，你有啲叫一切開佢，或者一打開包裝，其實切幾切咧，都已經係可以食用啦。 煎一煎啦， 好煎一煎， 香口啲啊， 香口啲 啊， 煎一煎，跟住你就將佢切到細細件，每一件咧大概都係好似我哋手指一節咁樣， 切粒啊， 切粒都未去到粒， 未至於去到粒， 因為都係我哋手指 一塊咁樣， 係一塊塊咁樣，咁你可能攞兩塊嘅煙肉咁將佢切切，跟住抌落去啦。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定啲豉油。豉油其實邊一類型嘅豉油，我覺得其實都 OK。最緊要就係攞嗰個嘅鹹味調一調味，咁令到你一陣食落嗰個口感會好啲。好啦，由於呢一個咧烏冬咧都可以算得上咧，唔算係一個熱食嚟嘅，所以咧跟住我亦都會配搭咗一個咧係叫做沙律醬。沙律醬唔使好多嘅，因為就會搶咗，即係互相爭味就唔好啦。即係要突顯。大家嘅味道就唔好搶咗對方嘅味道。咁沙律醬你就可以落大概一湯羹，都唔係好多，一湯羹咁啊撈落去啦。你亦都咧將頭先嘅烏冬啦、煙肉啦、頭先準備咗嘅豉油一齊撈埋落去，就攪。好啦，攪完咗佢之後咧。雖然就話唔係熱食啫，但係要輕熱佢，因為一陣下步驟咧就好有用啦。你就可以放入去呢一個嘅微波爐入邊，攞個保鮮紙包住頭先你嗰個玻璃兜撈勻咗佢之後啦，攞微波爐嘅保鮮紙包住佢，然後放入呢個微波爐咧就大概教600W，然後兩分鐘。咁佢係啊兩分鐘，咁佢已經會產生一啲基本嘅熱力，就唔係話就唔係辣手嗰只啦。好啦，跟住咧打開咗佢之後咧，我就中意咧試一試呢個啦。我都覺得幾好玩嘅，就係打一打蛋，打咗個雞蛋之後就發咗佢先， 然後就一發咗個蛋漿咧，就直接喺你啱啱微波爐攞出嚟嘅一個烏冬面食嗰度咧，就倒落去，然後即刻撈。 咦？咁咪即係可能會令到啲蛋就少少熟熟地。 係啊係啊係啊，少少熟熟地㗎。咁但係佢個雞蛋嘅味道，佢會幾香啦，而且佢亦都有個咬口喺度，係嗰個係雞蛋初熟嘅咬口嚟嘅。咁呢個咬口嗰個叫做軟腍程度，其實我自己咧都幾喜歡嘅。咁跟住你如果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喺呢個時候啱啱即係落完蛋漿咧，就可以加一大羹嘅芝士粉落去。因為佢個面食咧，佢仲係有啲熱熱地噶嘛，你就將佢撈喺呢個時候撈。咁你有啲初熟嘅蛋漿啦，亦都要加埋芝士粉啦，又再撈多佢一次，然後咧。撈完佢之後，你就將佢上碟好緊要嘅，因為上碟直接影響到你認為嗰碟食物咧好唔好食。 係 好奇怪，嗰碟食物有陣時難食嘅話咧，但你上碟個樣靚咧， 即係個視覺享受，加分㗎。即係睇一啲芝士係咪微微溶咁樣。係 啦，冇錯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咧我食兩隻雞蛋嘅，咁另外嗰隻雞蛋咧，亦都可以喺頭先打蛋嘅時候咧，先抽咗另外一隻雞蛋嘅蛋黃出嚟。 點解咧？ 靓，同埋食起上嚟嘅时候，将嗰个鸡蛋嘅味道再推高少少。好啦，咁我就将上碟嘅时候，就将嗰个嘅意大利粉上碟，将佢打圆圈咁样上碟，咁佢就会慢慢呈现咗一个咧，好似少少松地蛋糕嘅咁样，即系高咗金字塔咁样高咗嘅。跟住嗰个嘅蛋黄纯蛋黄嗰个咧，我就会将佢呢个时候咧就放喺嗰个嘅顶嗰度。然後再加多少少葱花， 但跟住都是發翻雲去食嘅啫， 係 都係 。不過咧，因為頭先嗰個蛋黃咧，我就已經係有初熟嘅感覺嘛。今次呢個咧係一個生嘅蛋黃，我就趁佢暖嘅時候就放上去啦。咁我食嘅時候咧就唔係好似食蛋黃就咁啜，就唔係咁食嘅。我是用筷子或者用叉啦，我就先将蛋黄再篤一篤烂佢， 捞匀佢先。 喺呢个时候，嗰、那个蛋黄个汁咧就会由上边慢慢 渗落去啦， 渗落去啦。咁我嗰、那个呢、這个时候我先再滗嚟食嘅话咧，咁我个鸡蛋个层次就多好多啦， 滑溜啊， 滑溜啦，冇错，滑溜啦，而且蛋嘅味道会更加浓郁啦，亦都有头先嗰个叫做初熟蛋嗰种嘅口感。咁所以食鸡蛋都食到几种嘅口感同埋层次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天享乐时代呢，我先讲了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东西，引出一个享乐时代。 做什么、啊、我们应该开心，因为消费券 你都未用啦，应该 跟钱没关系、 啊。是不是用紧啊？ 跟钱没关系、啊。那也不是在、香港，在澳门的。我今早看新闻，澳门有个小朋友就去一些、户外的游乐设施玩，跟爸爸一起去。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爸爸推他，我不是很看到他们玩那个游戏是怎样。咁點知個爸爸推佢嘅時候咧，樂極忘形。 哎呀， 諗住咧，俾啲刺激感個小朋友，大力啲。點知爸爸嘅大力啲咧， 大力得滯， 就大力得滯，直頭將個小朋友咧推咗埋牆。咁、就即係當然冚到個頭，即刻要送院啦。 哇、哎，送院添啊！ 係啊，即係即刻咁樣，即係好大件事啦。咁跟住咧話啊，咁究竟發生咩事啊？就係因為阿爸爸諗住，即係佢唔係諗，即係唔係諗住話擁個小朋友嘛？諗住刺激啲，刺激啲，俾你去玩先咁樣。點知咧就係一時控制唔到嗰動力，咁小朋友就可能又控制唔到咧，於是乎就出咗呢個意外咁樣。睇、完之後，當然哇個心都寒一寒啦。咁、但係咧，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唔好話屋企人同你玩，有陣時你朋友去玩咧、有陣時都有呢啲無情力， 好多 會出咗呢啲意外嘅， 好多 成日話無情力係最慘噶嘛。 係啊， 一個舉一個最快嘅例子就係、是。有阵时你闩门咧，夹手指嗰下， 哎呀， 即系嗰啲， 我细个夹好多啊！你一讲我啲手指而家都惊啊， 痛啊，即刻痛起上嚟啊！ 你唔会预计你会夹到噶嘛？ 有画面嘅说话嚟嘅呢啲系， 就系话无情力咯，夹落去咧，哇，痛到即系眼泪水即刻飙晒出嚟、 十指痛归心啊！ 系啊，譬如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意外啦，即系你唔預計嘅先叫意外啦，當然係。咁你哋經歷咗幾多啊？ 夾門咧，其實 我自己都經歷過好多。其中一次夾親手嘅咧，就係我以前仲住喺九龍區嗰陣時候，我以前細個住美孚噶嘛，住過。咁嗰陣時候我試過有一次係有個好勁嘅颱風，我記得細個，屋企咧就真係有一兩隻窗冇閂啫。嗰啲門咧係突然之間係啪一聲嗰只嚟噶。咁我嗰轉咧就咁啱係去完個洗手間，我都未行到出嚟嘅時候啊。嗰道門嗰、那個風啊，直頭擁埋道門，嗰道門一掹嘅時候咧，我俾道門，好彩嗰道門都唔係話迎面向我，因為我出緊嘅洗手間，就一撞到我背脊，我成個拋咗落走廊嗰度。哇！呢啲都係真係都快風嘅無情力啊！同埋以前細個亦都試過就係又係衰啦，即係屋企人玩門咧，同我二家姐咁佢咧就一玩嘅時候咧，佢就呢、這個字真係十指同歸心，但係就腳趾，佢一撞咧就撞到我腳趾，又係咁樣。夾爆咗， 即腳趾、手指其實都係痛嘅， 都係好痛。嗰轉真係要睇醫生啊！嗰轉 好誇張喎、啊！你一講呢啲，我憶起我啲唔係好開心嘅事。 你都係你自己啊？ 唔係啊，我整過我每一次啊，但我唔係特登整噶。舊時細個又係即係瞓上下隔床咁樣啦。嗰陣時好細個嘅，咁佢就要爬上嚟上隔床。佢話：喂，你唔好爬上嚟啦咁樣。我嗰陣時都係六七歲啊，即係係因為大我妹唔係好多，大幾年咁樣，六七歲跟住佢話：哎，冇。上嚟啦！你上嚟会俾阿婆闹咁样，一嘢拱咗佢。我以为系即其实嗰动力系我自己觉得好细，点不知一拱咧拱咗佢，啪一声咧由上隔床跌咗落地下。 哎呀，阴公猪咯！ 哇！我咧即刻喊啊！好惊啊！好惊有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惊，好惊。 咁你都兄妹情深、 啊。我系啊，咁唔系你正常你唔会想你阿妹有问题噶嘛？系咪先？即系同埋你六七岁一个。即系我唔系话自己超级善良啦，但系你正常人嘅性本系应该系善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哇，即系真系吓！我依家讲，我每次讲亲我都觉得好亏欠 嘅。你阿妹记唔记得噶呢单？ 佢唔记得噶啦，佢好细个，佢三岁，佢咧直情跌咗落去咧，佢呕啊，佢晕到呕啊。 哦。 跟住嗰阵时我唔知点处理啊。咁跟住嗰阵时我梗系劲俾人打啦。 嗯。 但我人生之中唯一次觉得自己俾人打咧，系抵死嘅， 抵 死嘅。即系你话考试唔合格咧？其实是不抵打的我觉得。 所以我说欧个人是本质是好的，所以我迟两集会讲的，九点半钟一集会讲你。 哎呀好好好好。 我好快讲一讲 先。讲埋先。哎我哋讲晒。 讲个无情力不一起讲。我个无情力有一个呢我是真的笑不出的。有一次同个朋友去街女仔嚟的。好多年前。咁佢在橱窗前面有块玻璃啦，当然有块玻璃啦。佢见到里面嗰啲嘢好着弱。跟住佢諗住伸个头埋去睇清楚啲啦。点知佢唔记得咗有块玻璃， 哦，嘣一声， 哎呀， 哇，咁就咪，哇吓到我啊！ 块玻璃抹得太干净， 块玻璃都喐一喐，哇，咁厉害，我真系寒一寒，跟住咧唔敢笑啊！ 啊， 你嗰下嘢先走， 我都喺啲商场见过啲人挂住睇手机撞咗落玻璃度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